警察总长话，警方正在首都太子港展开行动，至今杀死四名雇佣兵，两人被捕，三名被扣作人质的警员已经获释。至于在暗杀行动中受伤的莫伊兹太太，有报道指他被送往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治疗。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宣布全國進入為期兩星期的緊急狀態，軍方和警方會維持秩序，呼籲民眾冷靜。約瑟夫形容兇徒的行為令人髮指，不人道和野蠻，又說槍手會講英語和西班牙語，並非海地流行的語言。海地驻美国大使形容雇佣兵的行凶手法专业，他们伪装成美国缉毒局的人员。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下令立即关闭和海地接壤的边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於越南北部的熱帶低氣壓已經減弱為一個低壓區。預測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5点，跌344点，成交金额4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0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6蚊，跌12.5；美团273.6，跌12.4；港交所504.5，升13.5；康诺亚66.85系新上市；阿里巴巴201.6，跌4.2；中远海控16.96，跌5毫；药明生物135.2，升7毫。小米集团25.7冇升跌，盈富基金28.16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07，瑞士法郎8.391，欧元系5.796，加元6.211，新西兰元5.428，欧元系9.158。每百日元兑港元7.0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5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67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1美元，卖出1800.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咧，都影响到路面咧，好挤塞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水泉澳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另外，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有交通意外啦，咁就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东九龙走廊啦。去翻觀塘方向咧，即係啟瑞啦。去觀塘方向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咁龍尾就排到過曬東九龍走廊，咁去翻七行道北近山谷道噶。咁重複多次啦。九龍灣嘅啟福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顯學油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翻上去東九龍走廊啦，過曬東九龍走廊喺七行道北近山谷道。咁即係話而家影響埋東九龍走廊去觀塘嘅交通。咁所以啟德隧道太多車啦，就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㗎。咁揸車朋友咧，請改行其他道路咯。咁另外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定富村嘅交通意外咧，近住安定村啊，近住安定村慢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但係仍然影響到咧，去翻屯門公路方向咧就擠塞，車龍排到去龍富路天橋，近住龍門居對出，就係、是、原。

唔得，佢要起身。 嗯、 不過呢個都都市人嘅一種嘅叫做常有嘅小毛病啦，我又唔會話好嚴重嘅，因為失眠啊，有時嗰種壓力啊，令到你咧想瞓瞓唔到，你越叫自己瞓越瞓唔到嚇。咁同埋今日7月8日啦，都係提醒大家咧，會有一個日子翻嚟講講，好唔好？ 好。 三十度氣温上嚟10%。 朱辣姐，朱辣朱辣姐。 佢讲咩话？ 知啊，琴日就阿姨，今日就阿姐， 系咪黄阿姨啊嘛？今日咪黄阿姨、黄阿叔啊。I don't quit, no, I just press harder than I ever did before. Going for the dreams that I have in store in my mind. But I know that I'm making it. I gotta get mine and nobody's taking it away. No, cause hammer don't play that. You try to get mine, boy, you better step back, freeze. Cause you don't want none. I hustle for my muscle and you look weak, son. Yeah, I'm going for all that I can get. Kicking it at the top because I'm too legit to quit saying. I dig them back, I get you back, and I'll hit you with a dose of Oak Town power. And charge you by the hour. I'm shaking like a quake, your pumps get devoured. I choose to abuse, misuse, and confuse competitors who think that they're making up all the rules. Fools in the game, lame and insane. It's a shame I gotta do this, but I remain the same. Unchanged, getting better, never known as a sweater. Kicking it in the back because I got myself together. So wrong with a guy who's physical and fit, knows the time, and too legit to quit saying. 地球其实很多的小小疾病或者一些的身体上的不适耐不耐会侵袭我们。这个今日7月8日叫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咁啊，对于呢一个敏感啊，吓，唔知大家在座嘅阿靓女啊李丽蕊啦，同埋靓仔马小强，我叫埋佢啦，系咪？ 你叫错咗， 系啦， 一个靓女， 阿大叔马小强， 靓仔李丽蕊， 有冇即系类似咁样嘅经验？其实都市人真系好多 嘅，好多啊！同埋咧，你有冇发觉啊？细路仔嗰阵时啊，即系我哋咁样年纪细路仔系冇乜，反而系大个咗先嚟料啊！ 你细个时候冇嘅， 你系 细个冇噶，冇噶， 我都系噶。我细个嘅时候嘅话冇乜，即系病痛， 系啊， 拍错啦，阿伯都过咗啦，冇咩病痛。冇咩啲咁嘅奇奇怪怪嘅敏感，但我觉得而家嘅小朋友普遍嘅话，十个总会中三四个话系有啲敏感啊！ 阿老师啊，我有少少咁嘅谂法啫，会唔会因为嗰阵时嘅地球同而家已经好唔同咧？ 系， 无论系个气、空气啊、生活习惯 啊， 甚至咧压力都系噶啦，压力有时都会令到个人咧嗰个叫做过敏程度出现。 绝对系，因为你嘅免疫系统会因为咁样而影响。 喂，我哋以前放学就放学噶啦，而家啲人放学就去进入咩兴趣班啊、补习班。翻啊，翻去做功课啊，同以前系唔同噶。 以前你系过啲咩生活噶？你翻学嗰阵时候，放学真系好开心噶，嗬， 好开 心 啊，真系去玩噶， 系啊，都 系 玩。一早，譬如话八点钟上堂咧，七点钟翻到去， 系 吧台打乒乓波， 系冇错，我都系 咁噶，即 系跳飞机， 系啊， 系啊， 八个， 好少嘢啫嘛， 梗系啦，因为得一个跳飞机个格嘅啫嘛，乒乓波台都得一两张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咪咁咯， 唔霸就冇得玩噶啦， 放学又去玩咯，即系好好开心嘅， 跟醒， 系啊，阳光啊，开心汗水啊， 所以咧，即系以前咧，当个生活咧系边个悠哉悠哉嘅时候咧，我相信咧，无论小朋友好，大人又好咧，冇咁多呢啲咁样嘅少少嘅压力引致嘅。 而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嘅，以前我哋课室啊，净系得把风扇喺度入啊入啊。而家全部我都有課室 有 冷氣， 啊、 所有你見到佢哋放學30度天氣咧，全部著曬冷衫。 我真係唔係好明呢一個風景， 男男女女都係， 係全件冷衫。 係啊， 唔係話好似我哋以前，我其實我哋以前都有著冷衫嘅。你有冇留意啊？ 有 女同學， 女同學， 女同學都開始唔知點解係啦嘅時候嘅話咧，就會著一件背心嘅冷衫嚟遮住自己嘅身形嘅。 據聞因為有啲校服比較透啊嘛，係嘛？係 啊， 都因為好似阿馬小強話齋啦，即係可能唔想人哋留意到自己嘅身形變化啦， 冇錯，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都有著冷衫呢家嘢嘅， 係啦， 係啦。 嗱，其實講到世界過敏日咧，咁今日純粹即係希望大家都留意多啲呢方面啦，咁樣。我曾經因為我屋企咧，即係我諗我四口之家啦，我叫有三個都係有鼻敏感嘅，有兩個叫比較嚴重添。咁好似有一次咧，就即係兩個小朋友都係比較嚴重嘅，即係朝頭早會好多嗰啲鼻水啊、黑黐啊咁樣。我問過醫生啊，即係問。一个家庭医生啊，医生啊，咁样我仔咧成日咁样，即系佢之前有一排咧，净系要滴鼻啊，即系滴一啲药水落去。咁应该点啊？哎、都有办法嘅，你搬去第二处啦。 我有听过啊， 佢又咁讲，你搬去第二度啦。 佢冇乜，唔系啊，佢就指明啊，要去瑞士，嗰啲冇乜 雪山上边， 冇乜空气污染， 同啲乳牛族邻居， 啲空气靓嘅地方嘅话，佢话你一搬去讲，我包保你一定冇事。 我都知， 咁冇事，冇输毒，冇嘢做， 都唔系嘅。 唔系你而家成日问，佢净系你净系问我点样可以冇鼻敏感啫嘛？我冇话你有冇输毒啊，有冇饭食。 冇错啦，咁佢真系解决咗。 我 即 系针对你嗰个鼻。敏感啫嘛，咁所以亦都讲到系，即系个空气啊，或者好多呢方面系会令到我哋有呢个问题。 冇错，大家要留意啦，因为其实点解会有呢个世界敏感日呢？因为咧，而家呢一样嘢即系一个世卫啊，已经话。世界即敏感呢一樣嘢成為咗個就係世界第六大嘅疾病。咁而且咧有好多嗰啲嘅過敏啦，例如我就係呢啲小朋友，尤其是喺香港嘅有咩哮喘啊、食物敏感啊，咁呢啲咁嘅嘢咧，咁大家都真係做家長嘅話係真係比較頭痛嘅，好棘手嘅嘢啊。 尤其是濕疹呢一樣嘢咧，我見過一個我啲學生 濕疹係咪敏感嚟㗎？ 系啊， 定系自身免疫力嘅一种嘢嚟。 唔知啦，总之佢经常咧就成个皮肤咧一打，同埋我问佢痕唔痕？好痕个老师，好痕，你都有噶？ 唔系我冇， 你嗰啲系湿滞啫嘛， 系啊，好湿， 你系湿滞啫嘛，你嗰只 塞住晒， 你一出世就好湿滞，你一帮哇湿滞啊， 系咪一种敏感嚟噶？ 绝对 湿滞系咪即系一种敏感？你问一问世卫。 列入去 里面 湿滞， 因为你 马小强识湿滞， 咁你讲翻你个地嘅学生先， 系啦，咁即变咗咧查药又根治唔到嘅，即系好似一路跟住佢咁样， 系 变咗净系啲皮肤咧，我见到佢真系好一仆一仆一仆， 系咪我哋都识噶？你嗰个学生 唔 系 Y 字头噶嘛，靓女嚟噶嘛，嗰时候帮过我哋做嘢噶嘛。 哦，唔系，另外一个 哦 ，OK， 男仔嚟嘅 学生， 男仔嚟嘅。 哦，我哋嗰个女仔嚟嘅，如果大家都识嘅 ，Maffy 咧，咪得 啦， 成日都系啦 ，Uffy 系一个靓女嚟嘅， 直头系成日个手会烂噶嘛。 我唔想用到呢个形容词，但系真系 唔系佢系真系个手会烂嘅，因为我问佢，我就话你做咩成日拗到你自己咁，因为嗰阵我唔知佢有严重嘅湿疹，咁佢就系话咧冇办法噶，因为嗰种痕痒咧 系 你要去到一个位嘅，就系佢已经 痛啊嘛。 忍到去到一個地步嘅時候，佢就哇， 寧願痛啊嘛！ 拗完之後嘅話，就等佢咧，等佢痛。 呢個幾慘， 咁就可以止咗個痕癢咯。 係明白。 你要用另外一樣嘢嚟去冚一樣嘢咯。係 啊， 好慘啊！佢唔單止係會咁，你有時你會見到佢耐唔冬中嘅成個手咧係會起曬啲水泡噶嘛。但係佢話係冇辦法能夠可以根治到嘅喎。 係啊，冇辦法根治到。係 啊，佢話有機會唔知幾多歲都唔甩嘅話，你話會跟一世啊，即係諸如此類啦。所以其實真係好慘。 其實最慘咧就係話個身。嗰度有敏感啊，即系 边度冇咁惨 咧？ 梗系喺个身度啦， 即系你啱到个地方好啲啊。 因为瞓响度咧，因为我真系有个朋友，佢话俾我听，佢女12岁，瞓醒咧系成个背脊血水咁样样。 啊，点解啊？佢咩事？ 系咪就系咧？ 湿疹 咯，湿疹咯， 系啊， 一样嘅都系咁样。 冇办法，因为如果你譬如话你， 但 点 解血水啊？ 拗啊嘛。 哦， 系啊，佢话整到即系佢自己都戥佢好好好， 但系帮佢唔到， 帮佢唔到 啊， 用晒所有嘅番碱啊，即系最原味啊，衫、都要特登买啲 cotton 嘅衫。 湿疹系惨，但系其实鼻敏感都好惨啊。即系我成日见我仔细个时，而家好少少，成日点样咧？用个口呼吸，咁点解咧？成个鼻咧好似俾一啲啲嘢塞实晒咁样啊，即系变咗佢唞唔到，咪成日帮佢口呼吸咯。 系啊，我知啊，系啊。 你知啊？ 我梗系知啦，因为我都系我个仔，但系我 哥 系啦， 个男朋友仔。 冇错， 佢都有鼻敏感啊。 佢有鼻敏感，系严重嘅鼻敏感。 咁又由细开始啊？ 由细开始，系啊，系冇停过嘅。因为我成日咧，我都会咧就系同佢玩嘅时候咧，我就会捻住佢个鼻咯。 好浪漫啊！你 揞住佢个口，跟住唞唔到气啦，佢爱的窒息。要爱到我窒息咁样，你又冚住佢口嘅话，你会咁样即系捏住佢个口，唔俾佢唞气。 系啦，即系种种 好惨噶， 好似成日跟住你咁样如影随形咁样。不过、如果鼻敏感咧，佢有冇试过滴鼻啊？即系滴药水，或者有一种用水洗啊？甚至有啲人咧做过 洗鼻， 系啊，洗鼻嘅 系啦。我知诶，嗰种叫做好似系叫鼻烟壶咁样嘅嘢嚟嘅，咁样就好似一个壶咁，跟住你就摆一啲嘅盐水喺嗰度，喺左鼻嗰度咧就。唔使嘅，其實你係通噶嘛，你個鼻係通嘅，即係左邊嘅鼻窿同埋右邊嘅鼻窿係通嘅。咁基本上咧，你就係用嗰個壺擺咗一啲嘅鹽水或者係啲生理鹽水，跟住就會喺左邊嘅鼻窿嗰度咧，你咁樣咁倒落去嘅啫。倒落去嘅話，其實基本上個地心吸力係會令到你嗰啲水咧會喺你嘅左邊嘅鼻窿，由右邊嘅鼻窿嗰度咧會咁樣出嚟嘅。 倒啲水落。 其實佢係好辛苦，當然你要擘大口嚟唞氣啦。我見到佢係試過咁樣做啫。咁跟住咧就試過咁樣倒出嚟，佢就會喺個鼻窿嗰度咁樣。出嚟咯，咁样就会叫做洗干净里面嗰啲嘅鼻膜里面嘅可能鼻涕啊，或者系一啲咁嘅嘢啦。last 几耐乜嘢意思啊？ 即系几耐再洗啊？ 几耐要再洗、啊？ 即系舒服几耐可以？ 我唔知道啊，即系使唔使早午晚三餐咧？我就唔知道，但我见到佢就系早餐 凉都唔使早午晚啦。 洗完一次之后嘅话，佢如果话好辛苦。吓、即系其实你系要你谂下，你洗紧个鼻嘅时候，其实你要用个口唞气，个系好怪嘅一件事嚟噶嘛，系咪？咁所以佢觉得唔舒服嘅话，咁跟住佢就冇啦。试过一次咁大把就买咗嗰个所谓叫个鼻烟，即系鼻烟啦，即系鼻同埋咽喉啊，嗰、个壶。 嗱呢个咧就经常会出现嘅啦，对于某啲人嚟讲，不过有啲冇咁经常咧，我自己都有嘅，譬如风烂啊，有啲敏感系突然间嚟嘅，譬如我女咧嗰阵时咧学骑马，唔知点解佢去到骑马嗰个地方一入。再開始咧，就成塊面開始腫啦。其實唔知佢對嗰啲泥沙、啲馬蹄踢起嗰啲啊，定係對馬身上帶住嘅一啲唔知乜嘢，即係 致敏源。 係啦，即係你完全個致敏源係咩唔知啊？總之每一次學騎馬咧，差唔多要食定嗰個叫做嗰啲藥啊，即係叫 敏感 藥。防敏感藥，因為一入去企埋只馬，企埋沙圈咧，佢就開始塊面就腫嘅。 咁你個女係咪好驚佢噶？ 马小强， 我见过佢个女， 好远咁啊！咪跟住佢，你 叔叔唔好埋嚟，叔叔唔好埋嚟。 但系跟住冇再出过， 你知唔知点解啊？ 我知， 你出知而家知道点解啦？ 对马敏感啊， 敏感你啊！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翻到10:29嘅，听呢个 Radio 2 FM 94.8至96.9，提嚟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嘅。今日嘅天气咧大致系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南风，未来数天天晴酷热。最紧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先有做一个风骚浮云，啱唔啱？10:29，我哋听听呢个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嘅资讯，然后翻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呢个话题讲。今日系原来呢个世界过敏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伏必泰疫苗以往需要存放在-70°C，早前收到药厂复星的通知。疫苗目前可以儲存在攝氏2至8°C一個月，因此可以檢視能否讓私家醫生為市民注射伏必泰疫苗。對於近期的疫苗接種率提升，劉澤星說期望9月底至10月初可以有70%人接種疫苗，但是70歲或以上人士只有大約5%打了一劑疫苗，他希望有更多年長人士接種。政府提出修例落實劏房租務管制，建議訂立2年租約，期間不得加租，租客有權續租2年，續租加幅上限15%。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如果業主採取行動拒絕租客續租，例如鎖門不讓租客進入劏房，初犯將可能罰款50萬和監禁12個月，認為是相當高的罰則。陳帆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業主亦不可故意不作維修，或者節水截斷，或者是節水、節電等侵擾行為都不能接受。他又提到，修例之後，租客有權優先續租，若果業主沒有主動提出邀約，就會當作採用同一租金續租，或者有需要就減租。對於有報道提到，有業主希望將租金定得較高，再將租金回贈租客，是否違法？陳帆呼籲居住劏房的市民不要簽署不平等的租約。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有2宗都是來自雲南，其餘15宗屬於境外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另外新增10宗無症狀感染者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91,966宗確診個案，4,636名患者死亡，86,800多人康復出院。加勒比海國家海地總統莫伊茲在家中遇食身亡。海地警察總長說，警方正在首都太子港展開行動，至今殺死4名僱傭兵，2人被捕，3名被扣作人質的警員已經獲釋。至於在暗殺行動中受傷的莫伊茲太太，有報道指她被送往美國佛羅里達州接受治療。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宣布全國進入為期2星期的緊急狀態，軍方和警方會維持秩序，呼籲民眾冷靜。約瑟夫形容兇徒的行為令人髮指，不人道和野蠻，又說槍手會講英語和西班牙語，並非海地流行的語言。海地駐美國大使形容僱傭兵的行兇手法專業，他們偽裝成美國緝毒局的人員。鄰國多米尼加共和國下令立即關閉與海地接壤的邊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C，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60点，跌500点，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5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系做噶，腾讯控股533.5，跌15蚊；美团270.2，跌15.8；港交所497.6，升6.6。康诺亚系新上市，报68.2；阿里巴巴200.6，跌5.2；盈富基金27.98，跌5.6；中远海控16.48，中远海控系16.48，跌9.8；药明生物130.5，跌4蚊；小米集团25.4，跌3毫；比亚迪股份227.2，升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10.61，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1，人民幣6.481，英磅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2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23美元，卖出179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繼續同你講啦，就係九龍灣嘅啟福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顯學油站嘅交通意外仲係未清理好，咁而家一帶咧非常多車噶，車龍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住新樓街。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咧需要間封噶。重複多次咧，就係九龍灣嘅啟福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顯學油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車龍咧過曬啟德隧道，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住新樓街。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咧受意外影響。需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咁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瑞豐花園快線嘅壞車就拖走咗。咁而家獅隧出九龍方向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排到江西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翠塘花园，反方向入翻去西贡。龙尾去到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八号码头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新陣勢。 7月19日起，每晚9:30，东奥盛事共融体，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 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召唤旋律大化。 Misha 近来写歌都是以文字出发的，先有了中心思想，有几句点题想表达的歌词，然后再配 melody 继续写下去，今次怪物都是用了这个方法去完成。作曲叶巧林，波多野预计，填词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N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柯森峰。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啊，阿哥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咁就讲到啊，即系今日咧就系呢个世界敏感日啦。咁啊，头先我都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我哋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会受呢个唔同嘅敏感所累啊。 冇错， 咁譬如可能讲到嘅就系话，即系会有啲哮喘啊，有啲人好可能嘅就系会有一啲嘅鼻敏感啊，咁啦。好啦，咁我哋三位嘅话，其实有冇呢个情况咧？ 我咧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其实唔止添啊，有两种，一种咧就系风烂啊，即系话喺某一啲身体嘅部分突然之间咧。佢好奇怪喎，嗰一排咧日日，因為每朝早沖完涼先翻工啊，沖完涼咧就開始嚟噶啦，通常咧。系啊，我个人我个心污糟过个身嘅，其实我最污糟系个心咯，但系个心攞唔到出嚟洗。 咁我有方法、啊， 咁咧就朝朝早临翻工咧，即系翻紧工就嚟噶啦，好烦扰。另外有一种咧就系试过又再早翻几年前啊，唔知点解每次食完嘢咧个嘴就开始肿， 咁正 个嘴就变咗猪唇啦，系啦就 哇好性感啊， 唔关食咩事，唔关食咩事，总之食完嘢咧，即系总之有食物。 经过 或者掂过嘴唇咧，啲、油油腻腻嗰啲嘢咧，就开始嚟肿。 如果你食个肥妹， 咁你咪飙盐水咯，即系飙盐水啊！因为佢有食物经过嘅话，佢就有敏感啊嘛。 系啊， 咁你咪飙盐水系啦，食啲流质嘢咯。 你朋友咁凉薄嘅， 系啊，唔系点做嘅？ 但唔知点解，两样嘢都唔知点解嘅。我有食嗰啲叫做过敏药咯，系啊。 有冇睇医生啊？可以去试下究竟系乜嘢引起你嘅敏感嘅、去测试嘅就系究竟致敏源系啲咩嘅，我有朋友做过， 尽量剔走佢。 冇错，其实佢又话咧，可能嘅就系、因为我朋友咧有机会系食食物敏感，但系唔知系乜嘢食物，因为其实你知啦，而家我哋嘅食物嘅基本上咧、你就一包唔知啲咩嘢，喂，里面都有好多种嘢噶嘛， 里边啲嘢 系啦，系芝麻、味精啊，乜嘢 花生啊咁 样，系啦，咁所以咧佢就会尝试，佢话咧好似个九宫格咁样嘅，咁、佢就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致敏源嘅嘢。例如有可能有機會，可能係裡面有番茄啊，佢食嘅嘢啦，跟住咧就會噗咁樣就擺落去嗰啲皮膚上面，咁跟住咧就會打落去就一格格格，就會睇下邊一格有反應，就知道可能就係嗰樣嘅食物。 好啦，嗱你揾到嗰種食物咧，但係有兩種講法，一種就盡量唔好食啦。但我亦都聽有種講法就係食多啲，食到佢習慣為止咁樣。你有冇聽過？ 我聽過有少少唔同，佢就係話唔係完全唔食，而係嘅就係話你有一段時間當你 戒咗佢，等佢嘅身體慢慢適應啦。 嗯、 但係如果你想以後都唔好話唔面對呢一種食物嘅話咧、嗯，你應該係循序漸進地食少少， 再食少少， 佢冇事啦。咁就又再食少少 ，train 翻你自己嘅身體，嗯、 即係唔好成世就對呢樣嘢驚咗。 好多就話對好多咁樣，即係要發條橙咁樣就唔得嘅。 你講到咁激， 我淨係知咩叫發條騰啫。 是一套电影嚟 嘅，我知啦， 系啊，你 发 条 橙，仲有爱心，冇错。 上咗年咁突突突 啊，唔系系啦，咁啊当然啦，我自己嚟讲话系有敏感嘅， 嗯，你都有 系啦，系有敏感牙齿 咩咩 敏感牙齿， 系咪即系话一有冻嘢啊？ 好 辛苦啊！你一 对啊，系咪好 唔 舒服啊？ 你一 讲 我已经好唔舒服， 嗯、但系敏感牙齿通常系因为嗰个叫做牙周病嘅喎。是吗 不是。咦为什么你所有的东西都不同我的医生讲的东西 但无端端不会有敏感牙齿。 牙周病跟敏感牙齿是不没有关系的。以我的 理 解。 但你由细到大都有敏感牙齿。 又不是细个的时候就没什么的。又不知道为什么是大了正如好像小强所说的有些东西是大过他才来的。那我就最近去看、牙医的时候他成日跟我说的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会发觉就是有时我、吃一些酸的东西有一些冻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说我就我吃不到雪条的。 哇好惨。 酸噶嘛？ 佢會成個牙齒痹啊，痹到你係點樣點樣要攞翻出嚟咁樣嘅。咁、所以佢就話：你應該有敏感牙齒啦咁樣。我而家呢一個牙醫咧就比較好啲。佢、又唔知啊，喺我啲牙每一次我去睇完洗完牙之後，佢、會幫我就塗一啲塗層喺上邊。 咦？有呢啲服務、啊？ 等佢可以就叫隔住佢，同埋有一啲嘅敏感牙膏。佢話你可以將佢搽喺你嘅牙嘅敏感位置嘅面嗰度，亦、都可以做一個阻隔嘅作用。當然啦，如果你譬如食咗嘅，或者你沖走咗嘅，咁佢就冇啦。但佢話佢可以用呢一樣嘢，我覺得係真係 work 喎、，W O R K， 起碼可以食得翻凍嘢啦。 都係好啲啦，但係其實當佢沖走咗嗰陣嘢嘅時候，你都會有個反應咯，係好辛苦嘅講。 哎呀，唔係啊，因為我都有敏感，我有敏感牙齒啊，我就夜晚就用敏感牙齒 膏， 即係嗰個 牙膏， 係 有 擦，係真係好 有 改進 嘅。 睇出我又冇呢個問題， 係啊，你好好彩啦，你知我哋咁中意食凍嘢嗬， 咪係咯。 有啲人 我有嗰啲皮膚痕，你又冇嘅啫。 有啲人叻到咧，我真係哇！好羡慕佢哋噶，可以咧成嚿冰嗰度咬到啪啪声，你嗰啲朋友 有。 我有个朋友系咁啊，成个都碌啪啪啪。 就 饮 冻 饮 啊，饮到净系啲冰咧，就进入嘅享受啦，就食埋啲冰。 系啊， 我已经全身敏感。 系咪啊？好辛苦噶。另外，我仲有一个敏感嘅，就系、一食咧，我就会即系可以测试到噶啦，就系、味精敏感。 哦，我有个朋友都系， 成块面都痹晒嘅。 我有朋友曾经同我讲过，佢去街食嘢咧。如果嗰间嘢有味精咧，佢一定知道，因为佢一食完咧就唔知头痛啊，定唔知咩嘢，即 系 总之会有啲唔舒服嘅。 系每个人个反应都唔同嘅，我嗰个反应咧就好得意嘅，系反应好似俾鬼砸咁样。 跟住点啊？成个背脊， 成个背脊开始咧喺个颈嗰度开始痛麻痹咯，痹晒，咁我就知道啊呢一间。 但系其实佢如果落得劲，你先会啫，即系 劲先会， 劲先会 轻微嘅就系冇嘅。但我多数系啲乜嘢会中招咧？就系佢哋嗰啲汤， 系汤 喺啲汤里面系啊，多数我饮完之后咧就啊呢碗汤好劲味精啊咁噶， 咁会唔会令到你而家对外边啲汤唔系好敢饮咧？ 唔会、啊， 都照拍。 我唔会，因为我好中意饮汤啊，系、啊，我系靓汤。 阿马老师咧，你有冇啲咩对你嚟讲好大影响嘅敏感啊？ 我见到啲污糟嘢啊， 咩叫污糟嘢？ 环境地方污糟啊，我就 你自己都系污糟嘢嚟 嘅 喎，呢啲 系啊，即系环境啊，譬如话呢间房好污糟邋遢啊，又焗啊，又热咧，我就好唔舒服，我又出啲一笪笪红色嗰啲嘢，好肉酸，总之好靓强。即系我如果喺呢个环境，诶、好舒服、啊。 你嘅意思污糟，有啲人话呢个地方，哇，呢、這个地方好污糟。 系咯，我就谂紧咩污糟嘢。 我冇嗰啲， 唔系呢啲， 系环境卫生。 呢啲都叫敏感体质噶，嗬、 啊啊啊？ 台湾嗰啲叫做敏感体质啊，对于鬼魂，对鬼魂有敏感体质，一感 feel 到。 系啊， 但系真系有人话系 feel 到噶喎。 哦，我相信有。 系啊， 人哋话咧，当你觉得突然间个气温下降，你冇开大冷气啊，但系突然间开冻咗咧，可能就系、是。喂，呢个即系江湖传闻啫吓。 我都试过，即系如果你话呢啲。我真的试过去一间屋嗰度咧，突然间个背脊呜呜一声发烧，跟住发烧，我觉得是真的 好得意， 系咪你自己的心理影响啊？ 定系你照完镜啊？ 应该 嗱，翻嚟咧，我哋会有一个好重要的环节要介绍。 哇，呢、這个非常重要啊！ 叫做咩啊？傻强， 肥强周记， 哇， 隆重登场， 留意留意。 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肥强周记第一集 ，Episode One， 数字密码。嗨嗨嗨，朋友唔使两头忙啦，我真系嗨你啊！因为我真的想你留心一点听以下落嚟我讲几分钟的内容，我保证你们一定有收获，不要再硬了。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先，我姓肥，单字一个强，没错，我真的姓肥。不要笑啊，根据汉书记载呢，有个情报的部将，他真的姓肥的，单字一个猪，肥猪，一个猪是金字部那个，旁边是朱古力的猪。据讲肥这个姓氏来源呢是来自春秋时代，因为晋国灭了肥国，肥国那个国君就跑到燕国，就以他的国家名肥作为他的姓氏了。不要瞌眼瞓啊，鬼叫我肥强，真是又博学又多才，可惜我冇身材，完全冇。皆因我呢经历咗人生最痛苦嘅事。我最近呢半年，我身体数字嘅密码系178、170、101.6。178系我高度，170系重量，101.6系我嘅腰围。大家有冇谂过，我瞓低之后，我的形状系一个等边三角形，明唔明啊？一个月前，我曾经有一个好好嘅女朋友，我哋识咗差唔多两个月，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阶段。事情发生喺一个六星级酒店嘅 station 嘅早上， 经过一晚嘅欢愉，我哋瞓到好晏，大约正午十二点，佢瞓醒去洗手间，冇耐突然间传出一声惨叫，啊！我以为发生咩事啦，原来寻晚由六点大战到十点，足足四个钟头。嗱，咪住，大家唔好误会啊！呢个四个钟头系我哋食 buffet 同啲食物大战。讲翻点解佢入去厕所大叫呢，原来佢发现洗手间一个绑，佢多手攞个绑出嚟，再多脚企上去，结果终于出事啦。佢话佢重咗一个 kg， 即系2.2磅。然后佢逼我除衫、除裤，企上个绑度，然后到我惨叫，我真系惨叫，哇！点解？因为我踩烂咗个玻璃绑，一间六星级酒店嘅玻璃绑，我真系估唔到，点解酒店要放一个玻璃绑喺洗手间呢？更加唔明点解你系都要攞个绑嚟磅我自己有几重？结果我又磅多几嚿水俾个酒店，换嚟一个烂嘅绑。最瞩目嘅系佢嘅液晶体清晰地显示77.39 kg， 呢数字永远停留响度，死不瞑目望住我，即系170磅。一点钟，我哋怀住坏透嘅心情准备退房离开酒店。我呢世都估唔到更坏嘅事跟住发生。由于我肚腩实在太大，我着好晒衫裤、扣好皮带，准备着鞋着袜走。我坐喺床边嗰度着袜，由于张床太高，我冇办法屈起直嘅着袜。结果我解翻开条皮带，拉低条裤链，然后好舒服咁着袜。然后我发现佢就好似啊，我侧边呢个人咁喺度偷笑，仲用个手机对住我直播，标题系除裤着袜，老土夹核突。嗰一刻，我发誓，我以后唔着袜，我要着懒佬鞋或者拖鞋。总之，我唔再除裤着袜。我呢个谂法，我女朋友当然唔会反对啦，又冇出过一句声，因为佢已经成为我嘅前度啦。三点钟我翻到屋企，收到一个猪朋狗友嘅教诲，又系一连串嘅数字：07011681780。意思是7月1日开始进行168减肥计划，保持 1.78 米高， keep 住 70kg 重。嗱，下个礼拜四同样时间，我再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减肥计划到底 work 唔 work。 这个礼拜的金句就是有个大肚腩不要去酒店玩。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前门一桑，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谁可以明明炮听二三，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4.34价位暴升变咗1004？凭号码来认输，你的 IQ， 你的身家，你的体魄，你的一切，人与数字。几多 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啊，由而家开始咧，呢个礼拜开始咧，逢星期四嘅呢个时间咧，就会有肥强周记。 但系两位真系要留心听， 我 梗 会啦， 真系。 系啊，我头先系留心听噶，系啊，不过我唔记得晒你嗰啲腰围嗰啲啫嘛， 都唔想记，都唔想记。 好， 咁啊，而听日嘅同一时间咧，就会网上情啊，李婆负责嘅。好啦，十一点啊，翻嚟咧，我哋就会有马老师的 Open Heart Dictionary 开心字典，太好啦！咁所以大家咧学下今日咧呢一个字系非常之特别，因为呢个现世代咧经常会用嘅。 系咩字啊？ 粉 粉粉乜个粉？粉身碎骨个粉，粉靓个粉。鱼蛋粉的粉 冇错，都有呢个粉，仲可以点样拆解呢？ 粉丝个粉 就要留意十一点后啦。 提到有业主希望将租金定得较高，再将租金回赠租客，系咪违法？陈凡呼吁居住㓥房嘅市民唔好签署不平等嘅租约。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参拜，纪念已故祖父前领袖金日成逝世27周年。韩联社报道，在前一日有关金正恩身体抱恙的传闻在各种传媒管道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北韩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的公开活动消息，有关传闻被证实是假消息。报道又说，从朝中社公开的图片看到，金正恩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站在第四排，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基亦陪同参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越南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一个低压区。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0点，跌530点，成交金额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3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1蚊，跌17.5；美团270.6，跌15.4；港交所496.2，升5.2；康诺亚系新上市报70.6；阿里巴巴201.2，跌4.6；盈富基金27.96，跌5.8。中远海控16.7，跌7.6；小米集团25.4，跌3毫；药明生物131.9，跌咗2.6；比亚迪股份228蚊，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08，瑞士法郎8.395，澳元5.799，加元6.211，新西兰元5.435。欧元是9.162，每百日元对港元7.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2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33美元，卖出179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咁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咁再讲一次啦，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顿台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近住湾仔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车多，龙尾在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就挤塞，龙尾在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八号码头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like你嘅时候，咁你捱埋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如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七月十八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每晚九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话你知， 如果找到一份环境好又学到嘢嘅工，咁就好啦。 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举办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参加呢个计划咧，有机会获聘用喺学校担任电子教学支援员，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在职培训，协助推行电子教学。七月十四号下个星期三喺油麻地香港培正小学就有个中央招聘日啦，你可以去报名。 但我冇接触过电子教学，得唔得噶？ 放心，取录之后咧，你可以喺入职前免费入读100小时嘅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增加自己对学校 IT 系统、STEM 教育应用、教材制作等等嘅认识。完成课程的学员可以获得培训津贴，在在职培训期间如果符合资格，还可以申领职外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津贴和留任津贴。快点上计划网站看看有关招聘日的最新公布啦。 听落好吸引，等我即刻打热线2382-1310登记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变。 二台话你知。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第二个小时的风骚快活人即将开始了，11:13，有一个环节就是。 OK， 的确，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马老师，早 早晨，早晨 ，Teacher 妈 ，Good morning。做咩事啊？我好礼貌嘛、 啊，我真系第一次咧 ，Teacher 妈， 系 Teacher 妈 嘛。 你有冇噶？可唔可以叫 Teacher 噶？ 你中意啊？ 咁唔叫 teacher， 叫咩 teacher 啊 ？teacher host 啊 ，instructor 又得啫。 好啊。 嗱，今日讲一个粉字。 系 粉以前咧就两样嘢嚟嘅，因为啲好细微粒状嘅，好似爽身粉 状， 或者可粉个粉。 冇错，一条条嘅，经过大米 米粉个粉。 好啊，好啱啱啱。听住咯， 好中人哋讲紧嘢嘅啫，就会去啲去我就 我好中意老师讲紧嘢嘅时候加埋 答声啊，俾人话 边个话 你咯？ 主任话你 啊， 校长话你 啊， 系啊， 听唔到你讲嘢啊！ 你讲完未啊？ 讲完啦，到你 到我我 系咪想咁啊？ 配合好，听住咯，即系话咧，而家个粉咧。就叫擁趸， 擁趸 係啦 ，fans 係啦 ，fans， 哇！你好多擁趸，好多擁趸， 姜粉，姜濤的粉， 冇錯啦， 係咪？我中意佢啊！ 你好中意佢啊！ 好中意佢啊！好靚啊！ 你唔好讀書啦！ 咁你中唔中意馬老師啊？係咪馬粉啊？ 千祈唔好， 我唔係馬粉啊，佢係馬粉， 差唔多， 瞓咗嘅馬就係馬。 O K， 梁繼章嘅擁趸係乜嘢啊？ 涼粉， 靚靚， 我好中意食涼粉嘅老師， 加啲乜嘢？你加唔加花奶？ 中意加花奶，诶，同埋要加嗰啲糖水。 哇， 好 好 味 噶！ 因 为 如果唔 加 咧，凉粉有少少苦苦地嘅， 系啊， 有啲甘甘地。 其实食凉粉都系想食花奶啫嘛。 系啊， 倾 完偈未？ 大量花奶嗬， 大量花奶。 又系你问人嘅头先，你问我哋食唔食凉粉？老师问完人，系啦，跟住又话嚟岔开。 即系等住咧 ，OK。 我想食呢一个呢、這个 仲讲，你仲讲， 变咗饮食 同勇等私品，李丽睿请作答。 同勇等 点解唔俾我答嘅？ 私粉，勇粉 系粉丝啊，勇等喺前边啊，所以系粉粉行先啊，粉 哇你好叻啊， 我唔叻啊，我偷睇佢答案嘅头先。 我知啊， 嗱，指定系你答啦，俾个机会你，我想俾翻啲自信心你。 佢冇自信心咩？佢好多， 我发觉冇。勇等系阿郭文辉， 粉葛， 啱啦，边个似啊呢度？ 你 话咧？ 温碌 我望住嗰啲嘢咯。琴日有啊，客家都有学啊， 系 唔记得咩？ 系啊，客家婆老师教咗噶，系啊，佢仲话你系温碌我盘骨啊。 听住咯，梁继章， 到我啦， 作答系小张张，勇等去咗厕所， 粉刺， 啱啦，好巴闭， 好快啊。 跟住咧，有啲你哋唔俾答案你嘅，然后我会再考你。 第四条你未问啦， 啊？ 第四条 你 跳咗啊？ 记得噶， 肯定捞乱晒。 你问埋第四条先啦。 啊，好啦好啦，朱千雪原来系阮兆祥嘅勇蛋， 我啲朱祥粉。 哇，好嘢！ 我好有信心啊！ 爆棚啊！信心爆棚啊 ！Be confident， 俾啲 confidence。 胡定欣。招聘勇等， 我知， 请讲。 招粉 啊，好嘢、啊！你睇佢啲眼神咧，佢真系识嘅呢啲咁黑人憎。 你啲咁浅嘅，点会唔识啫？ 咪系咯，嗱好深少少，捉咗个勇等同阿郑伊面一齐食饭、 我知， 讲。 食家四宝粥粉面饭，啱啱啊，老师 啱，你就咁 四大发明啊，粥粉面饭， 你就咁答得啦，你唔使粥粉面饭咁， 呢啲系嗰啲阵势啊，粉面饭， 勇等同阿麦秋成特登去长沙湾， 我知粉麦登 场。唔好笑得咁过分啊！ 笑唔可以咁咩？唔可以过分嘅咩？笑 勇等啊！梁继章，你听住啦，小张张，你有个勇等，有个身几都碎晒， 心都碎晒啊！读错字啊你！ 然后走嚟揼骨， 我哋一齐讲一二三， 粉身碎骨，太浅啦呢啲，低 level 得太紧要 啦。Level two， 喂，头先你未问晒噶， 仲有另外一个、啊， 你话钱得滞啊嘛， 冇啦， 你未问嗰个勇等红咗唔识人噶， 我谂咗好耐噶， 好， 问埋嗰个， 好，勇等红咗唔识人， 就系你啦，今日系粉红识人。 粉红色啊， 粉红色啊，嗰个系粉红色， 咁个人 冇人啦，唔使 人 噶， 哦，人都唔使啦，哦，粉红色， 好，听住啦， 你戴个口罩先啦， 听住，有个猪头饼。攞住块柳州木，唔使睇啦，冇讲过。 我知啦，我望住你啫嘛。 系啊，有个写低先。 冇噶，有个猪头饼，攞住块柳州木，吉住粒鱼蛋，个扭计，我自己有个识条柳腰毛嘅勇趸、哦。六个字， 粉味噶。 梗系啦，一定啦。 乜 食物嚟嘅？食物嚟嘅？ 食物嚟噶？ 食物系啦，听住咯，有个猪头饼。攞住块柳州木，吉住粒鱼蛋，咁啊扭计话自己有个条柳腰毛嘅勇趸， 猪柳唔知乜嘢乜嘢嘅，猪柳唔知乜乜意粉咁样嘅系咪？嗱，猪柳就一定啱啦。再讲一次啊， 有 猪柳饼啦，就猪啦，柳州木就柳啦，猪柳啦， 吉住粒鱼蛋， 吉列猪扒， 吉列猪扒，唔系意粉， 唔系唔啱，六个字啊。 你 吉住粒鱼蛋，扭计话自己有个跳柳腰毛嘅勇趸。 猪柳咩柳柳粉 系，猪 柳蛋， 猪 柳蛋柳柳粉好。 佢真系自己谂 出一 个 俾你，我出一个俾你。 O K， 我出一个俾你。 成个 schedule 都乱晒。 乱晒哦，咁你俾一个我哋啊。 我互俾， 定系咁样？ 而家我哋帮手讲，互俾，睇边个。陣間睇邊個鬥快， 好，一時歌之後翻嚟，我哋 出啊，佢出咗問題先，出咗問題先， 出咗先， 睇下你老師隊贏定同學隊贏。 聽住， 幾多個字噶？我對翻你幾多個字？ 五個字。 係。 勇趸同郭文輝去寧夏食蒸魚，撞見湯盈盈。 粉郭靚魚湯。咁钱唔使俾老师啦，俾我都得啦。老师要俾深啲噶。 咁你有冇谂啊？ 我冇谂啊。 好，到我出。有个勇趸想去割双眼皮，求咗支灵签，然后话阿余文乐同阿靓汤有路。 有一个汤嚟嘅，系汤嚟嘅。 有个勇趸想去割双眼皮，求咗支灵签，然后话阿余文乐同阿靓汤有路。 同佢咁一样咯，同佢一样咯。做乜你又出翻同样嘅题嘅？ 冇所謂，即係其實我哋係同一個嘅謎底，基本上亦都可以嘅啫。係你都有份過涼魚湯啊？ 有啊，嗱，聽住咯喎。好，準備你哋去歌嘅時候可以 俾大家估下。 冇錯， 好嚟啊！ 好，你一定要識。有個勇趸去條頸領剪咗陸軍裝，覺得好核突，掠地。準備去歌啊！有個勇趸去條頸領剪咗陸軍裝，覺得好核突。略地 估乜？几多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 地方名。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就，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便念着相爱的假证据，路上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 名叫做逐步拾回自己啊吓，呢、這个嘅好十一点廿五分。 听住， 你同学好进步，好进取， 梗系要啦，要进取啲嘅、嗯。 好，请讲。 周启生喺牛头角侮辱何美婷个拥趸。 再讲多次啊！周启生， 周启生喺牛头角， 喺牛头角 侮辱何美婷个拥趸。 侮辱何美婷个乜乜可粉。周启生生炒生牛肉河粉， 好嘢好嘢好嘢！ 到我，金秀贤嘅拥趸，成世都唔系好顾家。金秀贤，你知唔知边个？金秀贤嘅拥趸，成世都唔系好顾家，四个字。 金粉， 金粉世家， yeah. 你又影咗佢答啦， 冇所谓啊，边个答都得， 爽啊，有个新嘅拥趸，爽啊，有个新嘅拥趸， 爽粉，爽身粉， 大家系咪好有自信心咧？ 好嘢，好嘢， 因为我哋越嚟越叻啦，即系指点画， 咁巴闭啊嘛，最后一个。 深啲，深啲，深啲，深啲。 好好深嘅， 好深。 阿陆永，你识噶啦？ 知 逼阿公雪花做个拥趸。陆永唔知点解逼阿公雪花做个拥趸，如果唔制咧，就逼佢代为剃晒啲黑眉毛，令佢蒙颜面见人，仲屈佢拍个色情片。 咁长嘅，几多个字啊？ 七个字，诗句嚟嘅， 诗句嚟嘅。 系啦，阿陆永逼阿公雪花做佢个拥趸。如果唔制咧，就逼佢代为剃晒啲眼眉毛，等佢冇颜面见人，屈佢拍个色情片。 哇，七个字啊！ 系啊， 有个粉字。 陆永啊，你要逼阿公雪花。 陆永逼公雪花，可唔可以俾少少 tips 啊？系来自咩边个李白嘅，定系杜甫嗰啲嘅？ 定系来自边 名嘅？ 写 七个字。 嗱，陆乜乜乜乜。色系俾晒你啦， 绿 乜乜乜乜色 系 Google 咯， 绿 唔中意 Google， 你唔使咁嘅， 唔使咁唔好沙尘 粉色咁样咯， 啊类似 系咪啊？类似咁 样啊啊， 绿公咩乜咩粉袋冇 咩 无颜 色，绿公粉袋冇冇错， 好落头，下个礼拜再嚟个，哎， 好嘢，一百分。 Yeah, he.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搬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道德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世界又仍只得飘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用。 今日继续反对无效，十一点廿九分，听呢个 Radio Two。 外间很多反对我。 风骚浮人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南风。只系未来数天仍然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好，我哋先听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啦、财经等等，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大约十点几完成大角咀中美楼的强制检测执法行动，共检查了大约68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7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当局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部分人同时被罚款5000元。政府昨晚7点起将中美楼列为受限区域，直至凌晨1点大约120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至于派员到访区域内大约570户，当中大约100户没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昨晚表示，接获澳洲卫生当局通报，一名上月底离开香港后到墨尔本的男子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涉及 Delta 变异病毒株，患者离港前住在大角咀中美楼。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伏必泰疫苗以往需要存放在零下70度，早前收到药厂复星的通知，疫苗目前可以储存在摄氏2至8度一个月，因此可以检视能否让私家医生为市民注射伏必泰疫苗。对于近期的疫苗接种率提升，刘泽星说期望九月底至十月初可以有70%人接种疫苗，但70岁或以上人士只有大约5%打了一剂疫苗，他希望有更多年长人士接种。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伏必泰疫苗能够在摄氏2至8度存放一个月，可以考虑给私家医生协助注射，但是由于伏必泰涉及稀释程序，因此需要有预约和登记制度，确保不会出错，同时不会浪费疫苗。至于本港疫情发展，林伟信认为要视乎3个因素，包括变种病毒 Delta 的影响、个别处所的社交距离限制和疫苗接种率。他说关键是疫苗接种率需要尽量接近70%，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是合理，但是要特别小心 Delta 对疫情反弹的影响。停靠在阿联酋迪拜港口一艘船上的化学品发生爆炸，引发大火，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没有伤亡报告。事发在迪拜的杰贝阿里港，迪拜政府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一艘载有化学品的船上有一个货柜发生爆炸。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四艘海军消防船和消防车共同参与灭火，一小时内控制了火势。杰贝阿里港距离迪拜市中心大约35公里，被认为是中东和海湾地区的重要港口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2点，跌528点，成交金额9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8点，跌1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元跌16.5，美团271.8跌14.2，港交所495.4升4.4，阿里巴巴200.8。阿里巴巴是200.6跌了5.2，盈富基金27.96跌5.8，康诺亚是新上市报71.25，中远海控16.8跌6.6，小米集团25.4跌了3，药明生物131.6跌2.9，比亚迪股份227.8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2，人民幣6.479，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9，跌197，港金现价报16,660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53，卖出1,79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回九龙湾的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亦都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万怡酒店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深麻实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仲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八号码头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的电车站的时候，必须要在黄色停车线之前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才好开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喂，私分快啲啦，虽然暑期工啫，搬两樽水搬唔到。 喂，磨莉呀，坐成4个钟头，一起身就搬两大樽水，梗係搬唔到啦。 你哋点可以咁唔注重呢个工作安全㗎？受伤嘅时候啊，就唔係无床共枕啦，係一起瞓医院啊。 乜咁严重㗎？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暑期工作仲安全，健康愉快返校园，我係艺神 Lana。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咧开始咗。但系今日我哋带嚟分享嘅嘢咧，我已经俾阿马小强摧毁咗啦。喺开麦之前，咁咧我哋每人带一样嘢翻嚟分享。咁我谂住咧，即系大家朋友冇所谓啦。阿李丽蕊头先试完之后咧，冇事系咪先？系啦，咁样首先讲下咧，我哋今日我不如我讲先啦，好唔好？ 我哋今日系爱好物品， 爱好物品啦， 我哋自己用过嘅系啦，想同大家分享。 嗱，分享嘅啫， 未必系最好啊， 亦都未必适合大家嘅。不过你当系一啲资讯咁啦。嗱，咁啊， 唔适合我。 你识笑啦咩？而家头先啪个声， 佢一路都识啊，系我识，我唔识笑啫嘛。 我宁愿佢美龙骨啪个声。 佢几年前坐 毒， 几年前坐烂咗我。 计几年前 一个太阳眼镜，搞到嗰个太阳眼镜个鼻痉挛咁样扭埋一住，而家又坐烂埋我今日带嚟嘅呢一样嘢。唉，我都唔知得罪咗你乜嘢。嗱，呢一个咧， 一定要赔翻俾你啦。 网上 一定会， 网上咧就叫做腰背伸展器， 腰背伸展器， 整个腰部啦咁样样。 你介绍下一嚿嘢点样？ 嗱，咁啊再讲啦，呢一样嘢咧，只系我自己个人试过，咁咧就系都问过只医啦。佢如果你嘅背部咧系冇一啲嘅叫做固有嘅问题啦，即系冇，哎呀耐唔耐扯扯痛啊，哎呀咩坐骨神经痛，哎呀如果冇嘅，即系你一向都系正常嘅，可以试下玩下，用玩嘅形式，就唔好真系觉得，唔好觉得佢能够帮到啲乜嘢吓。首先咁讲， 佢个态度好衰。 冇啊，我真睇下佢咁，我拆开佢嗰，其实个零部件得两嚿啫嘛， 系 好简单，唔好咁啦。 不如你形容下。 好啊，嗱，其实嗰个零件咧就得两嚿嘅啫，咁样就你会见 到 就 系平板， 系啦，一个就系平板，有一个。嘅支架，咁跟住佢有三格嘅，咁其实就系有三个唔同嘅弧度，咁其实基本上咧，你就可以拆嘅啫。另外有一嚿嘢咧， 一块弯弯地嘅板， 系啦，咁佢中间咧就通窿嘅，而侧边两边嘅话咧就有好多啲一点点一点点 硬粒， 好明显呢啲硬粒咧， 按摩背部， 冇错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因应住你自己嘅嗰个弧度，当然你最初初级嘅话就系最冇咁拱啦， 冇咁辛苦， 冇咁辛苦啦。咁我就尝试过嘅，第一个嘅就完全觉得系舒服噶，直头觉得系舒服啊。咁 因为佢帮你拉翻开嗰、那个。即係嗰個脊椎咧， 你個脊椎同脊椎之間 嘛， 係啊，佢有個跌埋啊嘛，咁你要拉翻開佢啊嘛，咁所以咧就我亦都嘗試過，就係最勁嗰一級咯，即係會比較。如果即係你拱跳嚟講嘅話，你會見到就佢會再拱啲啦。最高級嘅話，我都覺得舒服喎。不過 你玩慣咧，可能 我因為我有玩瑜伽，其實都有一個咁樣嘅，唔知啲咩咁嘅 posture 係會令到你咧就會咁嘅時候，你會打開你個胸啦，好正，打開你個胸咁。同埋嘅就系你会令到你嗰啲头嘅血液咧就会向后冲落去嘅，咁我觉得就是，但系你唔可以太耐咯， 唔可以太耐嘅，冇错。嗱，咁咧佢个即系叫做形容词咧，即系佢写出嚟就话，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咩模仿人体腰椎嘅自然弧度，纠正一啲不良姿势啦，伸展背部肌肉，凹凸状嘅背架设计，针对腰椎两侧肌肉按压下，舒缓背部肌肉绷紧，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就个人咧都唔同嘅，所以如果你自己系问咗一啲专业人士咧，先要立乱去用。 你小心 点解要买嘅？我想问。 因为我好多年前咧，阿李丽蕊，我有个朋友叫李丽蕊，有一次咧， 佢就喺另外一个场合里面咧，佢教我哋在场嘅主持人咧，用个毛巾压住嗰、那个，唔知你记唔记得？ 我好多菜， 你记唔记得先？ 我记得，嗰阵时叫莎拉教室啊嘛， 系啦，佢就 大家点样瞓觉， 大毛巾卷成一个卷，卷状，就摆喺个腰部。咁我第一次我就谂啊，其实咧，我未买呢嚿嘢之前咧，我用你呢个方法。因为有一排咧，我觉得个腰骨就好似成日咧，好似弯得多咧，我想伸展翻啊，想伸展翻。咁于是我就用你嘅方法啦，我用啲比较大啲嘅毛巾啊或者被咧，一挨落，哇，好舒服啊咁样。后来我见到网上有呢一样嘢，咁佢我相信佢能够做到，应该多过一条毛巾咯。 系，咁于是硬净啲嘛。 系啦，硬净啲，同埋佢有一粒嗰啲压住你个背部两侧，即系沿住腰椎嗰、那个、个中间系啦，有啲凹凸，咁我就买咗咯。咁不过就。唔系经常用咯，同埋即系我都问个直医嘅，佢话呢啲玩就好啦，即系佢话唔系真系有咁有嗰啲叫治疗效用，即系你最好都系要问翻医生嘅啲嘢，咁咯，系啦，咁今日试啦，李丽蕊试完啦，到我哋嘅一个庞大身躯， 人都试过啦， 我屋企全部玩过晒， 全部人都玩啦， 啲新井你得九成新 的，好新净、啊， 好似啱啱买咁样， 我点解烂咗嘅？ 系咯，因为点解咧？ 头先咧有只大灰熊咧。又要学人哋交追弧度啊！跟住我一挨落去之后，我已听到惨烈嘅啪！我心谂死啦！我睇下眼镜故事又发生，我睇下眼镜故事又重演。当日佢 pat pat 坐落我眼镜度，我就听到呢啲声，哗咁样， 惨啊！ 你真系我个黑声啊，逐渐叫扫把声啊！ 你估我听到呢个声，我唔肉痛啊！我内心 因为你要赔啊嘛， 系啊， 系啊， 嗱。呢、这、一个版咧值2888蚊， 我都觉得系。 我啱啱谂出嚟呢个价钱，啱啱谂呢个价钱，2888， 系啊，抵啊， 系一块，呢个两块嘛，咁即系5000几蚊嘅， 抵啊，5000几蚊。 但个小数点摆喺前边， 即系 check 嚟， 冇问题。 你摧毁咗我今日带嚟嘅物件，你真系。 我讲下我经验先。 头先你试嘅时候，拍之前， 系拍骨之前， 坐烂佢之前， 系个画面都好靓嘅，就瞓低。 你咧千祈唔好坐嗰啲渣渣地嗰啲马桶添啊，唔系你一坐落， 我觉得佢有机会真系会坐烂啲马桶。 系啊，我惊你变分别裂啊！ 咁犀利， 我惊你变咗古代名人分别连啊！一坐烂咗个嗰啲， 我头先第一次试咧、我觉得真系舒服嘅， 即 系 第一个 弧 度， 第一个弧度，因为条腰不嬲都好似唔 系 好， 你都系冇腰骨， 点解？因为你肚腩重啊，你以前你个腰骨咧就负荷好重啊，成好似孭一个好重嘅背囊喺前面， 明啊？好似佢驮住个 B B 咁样。当有人鼓动我话试下最高嗰个时候咧， 系啊， 嗰边个嚟啊？ 系咯， 嗰 边个嚟嘅？ 我边个叫你瞓最高啊？我冇叫你瞓最高啊！ 系你， 咁啊，咪应该嗰个都要赔一半啊？系咪你赔一半，嗰个赔一半？ 咁样我就我喺侧边度教唆，叫你咁样做， 系我教唆， 嗰个都要赔一半。 好啊，正啊！但唔系讲真，我觉得系舒服嘅，同埋咧。最好的設計呢其實是這個洞的，你剛才都沒有講到、 這個、有講到，我們說了一粒粒那些， 不是我說這個洞、 哦、中間的洞， 個洞呢 有什麼意思，梳起一點、啊、 不是給你一隻骨可以唔使硬住，佢、呢个设计真系好，即系佢真系有意思。 佢嘅意思即系好似，譬如你按摩床咧有个窿，等你个面揼翻落去咁解咯。 系我觉得舒服嘅。 但系再讲啦，大家自己咧问过谢医啊，问过医生先，因为呢样嘢咧，正如医生话斋，未必个个啱用嘅吓。咁、纯粹个人分享啫。 系啦，冇错。咁就系因为由一条毛巾开始，系咪？ 嗯。 因为我教你用毛巾系， 你用一条毛巾 喺条腰骨。 因为咧，我从来冇谂过，原来摄住一啲喺个腰部咧，系会令到嗰种效果好舒服。 你知唔知嚟嘅？ 其实嗰种又可以话舒服。又可以话唔舒服，因为你最初一挨落嘅时候咧，哎呀，好似有啲痛痛地嘅感觉。 哦、 但系其实系将你嗰个腰骨咧拉翻开。 其实应该系话摄翻嘅就系你自己本身嘅嗰条脊柱嘅弧度，令到佢有一个承托，所以你会觉得舒服啲。咁其实咧，你知唔知道嗰条毛巾咧，你亦都可以瞓觉嘅时候可以将佢咧移位嘅。 移高啲啊 嘛。就系唔系，就系摆喺嘅就系你嗰个脚蛙窿。 系 呢、這个 啊呢、這个位啊，好正啊！ 呢一度系 小腿。 唔系小腿上边，即系呢个接埋呢个位置。 菠萝盖背脊， 菠萝盖后边嗰度咧，应该系将嗰个毛巾系摆喺嗰个位嗰度。 我想问咧，老师啊，有人听我听人讲过咧，瞓觉咧如果将个枕头摆最尾啦，即系只脚浪高少少，系咪都 OK 噶？ 咪就系咁嘅意思咯。 但你唔係話浪節腳掌喎、 浪節腳掌就唔係啦，我比較見得多嘅就係浪喺我哋呢一個嘅、 即 係 虛位， 係呢一個位置蝕翻佢。因為點解咧？我見到有好多嘅就係嗰啲卧床嘅病人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啲護士姐姐就會咁做噶啦。係、其實就係因為你如果係可能你瞓覺，你都會好長時間，其實基本上嗰啲血液咧係、會流停咗喺度噶嘛。咁如果你嘅就係你將佢擺喺你嗰個膝頭蓋後邊。嘅嗰個位，如果你晾一晾佢嘅話咧，又會比較容易啲入睡嘅，比較容易啲瞓覺嘅， 係 咁啊，失眠強嘅時候啦， 你可以試下呢一樣嘢。 但今晚應該瞓唔著， 應該啦，5000多元， 唔係今晚 玩一下啫， 係啊，其實佢未瞓，佢未瞓曬落去㗎，佢只係瞓到一半就啪咁聲。 我懷疑係因為佢嗰啲位瞓得唔好咧，所以嗰啲力分散得唔好啊，聚埋喺一邊啊，所以佢就已經玩爛咗啦。 会打俾个厂咧，叫佢写住，下次要喺个出品嗰度写住中央肥胖者不适宜使用，要加埋呢句， 系 not suitable for middle fat man。 系啊，冇错，一啲咁嘅免责条款，因为你又开始啦。好，咁其实咧，之后都衍生咗嘅就 系 有另外有一啲类似系咁样嘅一啲运动铺所买嘅道具啦， 健康产品 都可以帮助你咧，就系可以平时咧好简单咁啊，可以做到运动同埋寻求健康嘅。 明白， 即系呢个就系同场加影啦。本身我唔系谂住介绍呢样嘢嘅，不过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多兩樣嘢。好，你睇下呢塊係咩嚟？ 一塊膠板， 請形容一下。 一塊膠板， 一塊膠板，好簡單 嘅，大約 係 一寸厚啦。 七八寸長或者闊啦，即係佢其實都差唔多均等嘅正方嘅， 冇 膠板嚟嘅， 係啦，即係其實係冧嘅，係啊， 軟墊 咯，又唔係軟墊，唔係膠板， 中間有個窿就窩咗落去， 估佢係做係冇錯，有微微地向裏面咁樣，中間就窩落去嘅，你側邊就睇到啦。 我估係咪我浸頭㗎？ 不是，你係。 我想問下，買呢個嘢嘅時候係一對買定係一隻買先？ 一對買又得，一隻買又得，多數係買一隻嘅。 多數，如果你話一對咧，我就估係貴咯。系啊，膝头 点解你要跪喺度？ 聪明，噔噔 真系 冇错。 点解要跪喺度啊？但 系因为系揾嚟课，你系做瑜伽嘅时候，有时有啲人嘅膝头哥曾经受伤，有某啲嘅呢个 position 嘅话咧，你系比较痛嘅。尤其是系当你要去做一啲譬如可能系膝头哥用好多力。喺嘅一啲咁樣嘅一啲咁嘅 position 嘅時候嘅話咧，你就可以將佢墊喺你嘅膝頭哥下面， okay， 即係擺喺地下，然後跪喺上面啦， 跪喺度， 係啦，咁樣啦，就係呢一個 ，OK， 就係呢一個，即係咁樣咯。 系，知道。喂，阿马小玲，啱你，你跪阿马小玲嘅时候咧，你可以用呢个。 咁你要用两个啦。 我使鬼。 好，另外仲有一个啦，就系呢一个啦，呢个 黑 波 波 啦。 呢个波波咧上边咧就好似有菠萝包咁，好多粒粒粒粒粒粒粒嘅。 系啦，咁呢一个咧我都系喺一啲运动铺度买嘅。咁我买嘅时候嘅话咧，就发现佢系有三个唔同嘅 size， 以及上边呢一粒粒一粒粒嗰啲波嘅话咧，亦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唔同嘅硬度嘅。有啲嘅就链系链唔入嘅。咁我呢一个嘅话就系初级嘅。我哋做啲乜嘢咧？其实系用按摩用嘅。佢就写喺咧就写话三项铁人赛嗰啲人咧。就一定要買一個啦，買嚟做乜嘢呢？就是當你覺得啲肌肉好酸痛，或者你希望佢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可以好快令到佢可以有 relax 嘅感覺咧，你就會咁做啦。而我見到而家好多人咧都會做呢個做法嘅，就是每一日起身乜嘢都唔使做，淨係起身嘅時候可能你刷緊牙啦，就將呢個波波擺喺你個腳板底嗰度，唔著鞋啊嚇。咁样咧就喺上面嗰度碌下碌下碌下嘅话咧，就能够声称啊，能够咧就系按摩到你嘅脚上面嘅穴位，咁会令到佢咧就会更加增进你嘅血液循环。 呢个咧唔系似个公园嗰啲石春路咧，啲人话除咗鞋，公园有啲咁啊石春路喺上面行。 但系嗰啲系好痛嘅，同埋你要去啊嘛。呢一个嘅话，你就基本上你一个咁细只，你或者带喺摆喺自己个袋嗰度，随时都可以攞出嚟做咯。咁样。 我想问下咧， 点样？ 有冇人试过踩烂？ 不如你试下， 不如你试下，系啊！ 如果咁都踩得烂咧，你送咗俾佢。 我谂全世界冇问题，因为好平嘅啫呢个波波。 咁都踩得烂就唔好要赔啦。 系啊，我试下呢个波波，我记得好似系50蚊有赚。 哦，咁我又 系啊，50蚊有赚。 呢个 真系几好，系咪？ 呢个真系有用处。 同埋听闻，可能你有时你攞喺个手嗰度咧， 系啊， 都有用嘅。佢都有用，因为手上面都有好多嘅穴位啦。咁所以我有时我都会咁做嘅。不过最中意嘅就系一起身嘅时候，你就唔着鞋，摆喺个地下度，跟住你就喺度咁样即系有时其实有某啲嘅穴位，譬如可能你想比较多啲嘅按压嘅话咧，我就直头系。 定住喺嗰個位嘅時候，你就自己成個人踩上去， 用力有啲腳底按摩 feel 啦。 冇錯啦，就唔需要人哋幫你按摩，而可以自己就可以做到啦。 這個好嘢， 就一路刷牙，一路就可以做呢一樣嘢啦。係咪好好嘅咧？ 好好啊，呢個我會。係 啊，呢個意見 擺落我餐單嗰度。 因為咧，我有陣時覺得咧，關節嘅嘢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咯。係 啊， 因為而家城市人咧，好多嗰啲不正確的姿勢，譬如睇手機啊。我記得有啲人睇手機啦，唔知你哋有冇咧？有冇留意自己有冇？耷到好低啊個頭，即係耷到好低。咁當然啦，你視力都唔好啦，成日望住個 mon 咁近，同埋條頸係好攰，都唔覺噶。你睇佢手機，我頭先都問馬老師，我見到佢不停喺度睇。我話其實你每日睇幾耐手機，佢話佢估計唔到。 嗯， 咁即係長時間呢啲咁嘅姿勢，對頸啊、對腰啊都係唔係咁好。 因為其實你會不自覺會發覺，當你做緊，譬如可能係對住個電腦啦，或者睇手機啦，你個頭咧其實係會向前中咗， 傾咗一個位置 set 死咗喺度。 係啦，咁啊，除咗你梗住嘅話咧，係等於你自己平時。你條頸能夠承受你嗰個頭嗰個重量嘅三倍， 哇！ 所以咧，你咁樣長此落去嘅話，基本上係好容易會令到你嘅頸椎開始有事嘅話咧，就會一路引伸落到去。 好大鑊㗎， 係啊， 成 part 嘅，唔係淨係一個位 嘅，唔會係咁樣嘅。所以嘅就係真係要小心。 我有一排咧，以為自己瞓喺頸喎，即係經常咧，另一某一個方向咧好痛，但係後屘再睇嗰啲醫生咧，咁佢話：，誒，其實唔係啊，咩頸部有啲咩嗰啲唔記得嗰咩軟脂肪啊，定唔知咩即係磨蝕咗喺。软骨磨蚀咗啊！就因为我哋成日咧耷低头睇手机、睇电脑做嘢，咁所以就留意多啲啦。 好， 喂，呢、這个歌咧叫做你啊 ，It's OK to be fat 啊，唔系 ，sorry， 系 OK to be sad 啫。我望到你，我以为 fat 添。 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少少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面地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没将心里绕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发 唱呢歌叫做 It's OK to be sad 啊，唔系 fat 吓，咁啊翻嚟。 其实我觉得 It's OK to be 冇所谓啊， 冇错， 每一个人有基本都系独特噶嘛。 系啦，冇错，做翻自己吓。咁啊，一阵间咧翻嚟仲有呢个爱好系列，因为咧阿马老师咧仲未分享啦。 冇错， 其实你婆仲有啲嘢未分享嘅。 系啦，其实你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呢啲毛巾啊，好有用啦。其实我真系嘅，我自己本人咧都系好中意会买呢啲咁嘅小物嘅。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嘅话，同大家要介绍嘅就系自己喜欢嘅一啲物品。当然啦，头先有讲到为介绍有好多一啲运动物品嘅时候咧，如果你嘅身体有任何嘅问题，我觉得最好嘅都系请教医生，就唔好自己乱咁。 唔好立乱用啦，冇错。三十一度几温啊，相对湿度77%嘅。今日天气咧，天晴咧，酷热咧，局部地区有两程嘅骤雨，吹和缓嘅东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嘅。先听12点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劏房嘅市民唔好签署不平等嘅租约。南韩新增127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63宗，连续两日新增超过1200宗，亦创下去年1月20日当地出现首宗确诊个案以来的单日新高。另外，再多一名患者死亡。另外，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再次向东京都发布新冠疫情紧急事态宣言。如果落实，将会是疫情爆发以来第四次，预计实施期限到8月22日，意味东京奥运极可能在紧急事态宣言下开幕和闭幕。政府听取专家意见之后会有正式决定。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是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90点，跌570点，成交金额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8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5，跌16蚊；美团270蚊，跌16蚊；港交所493.8，升2.8；阿里巴巴200蚊，跌5.8；盈富基金27.94，跌6毫；康诺亚系新上市报70.4；中远海控16.62，跌8.4；小米集团25.35，跌3.5；比亚迪股份228.2，升3蚊；药明生物130.9，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08。瑞士法郎8.395，澳元5.8，加元6.206，新西兰元5.434，欧元系9.1613，每百日元对港元7.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0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7点，跌199点。港金现价报16660，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38美元，卖出179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提你啦，石硖尾嘅窝仔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窝仔街近住伟志街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主要系去白田街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大坑东村嘅。重复多次咧，就系石硖尾嘅窝仔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窝仔街近住伟志街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白田街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

哎，咁样咧，所以就因为每个人嗰个能够接受嗰个程度都唔同，咁、所以你就可以将佢卷啦。 冇错。 我仲记得我上次唔单止系教你摆喺后边嘅，仲可以将佢咧就系揞喺个肚腩下边嗰个位。 嗯。 就如果咧你有一个长期便秘嘅情况，你就可以将佢摆喺你个肚脐下边嗰个位嗰度咧，就系趴住嗰条毛巾啊嘛。 嗯。 跟住咧就大概按摩一阵间嘅话咧，有啲人咧就因为咁嘅话会产生便意嘅。 喂，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你有冇听过一个咧系叫做顺时针方向按摩嘅腹部啊？ 嗯， 系咪啊？你有冇听过？即系都可以促进你嗰个叫做去洗手间噶嘛？ 令到你嗰啲肠可以蠕动啊嘛。好啦，咁至于今日既然话成日都有提毛巾嘅话，我想问一下啦，两位对于毛巾有冇啲乜嘢要求嘅咧？ 第一， 死肥仔。 必定要是毛茸茸的，冇摸落去好舒服。 你有冇试过啲冇毛嘅毛巾咧？ 有啊， 冇毛嘅毛巾， 佢系要毛茸茸啊嘛。咁冇毛嘅毛巾叫咩？ 质感要好厚嘅，好好突突嘅，要摸落去好舒服。 好似啲棉花，系啊，包住你咁样，我都系咁话。 系啊， 好 Michael， 啲 cheap 毛巾真系唔好买。 啊哈，点解咧？你咪成日买好多咯 ，cheap 毛巾有啲咩问题啊？ 第一 毛啊。真的讲真的，我试过有一次我买了一条毛巾啊， 一路走一路甩毛嘛。 抹完之后，唔系我系抹干块面啊，出嚟嘅时候咧，我男朋友问我就做咩？做咩你块面一粒粒嘅，一粒粒噶咁样。嗰条毛巾仲要系红色噶，跟住甩到我成块面都系红色， 我以为你 系 你系用嗰啲咧，即系最 cheap 嗰啲，系竹君祖安嗰啲白毛巾添。 嗰啲反而冇事， 嗰啲 OK 啊。 系啊，嗰次真系好好惨，因为我之后咧我就要紧接住咧，我要搵嚟我要化妆啊，所以咧我搞到我又要再洗多次面。我又要再查翻曬啲護膚品啦，咁幾麻煩啊！ cheap 毛巾嚟㗎嗰啲 ，cheap 毛巾 抌咗佢啦， 我會俾你， 啱，因為你用 會抌， 反正你都會用爛佢㗎嘛。 係啊， 我仲有啲毛巾咧大條啲嘅，即係嗰啲成幅好似皮，即係不止話皮咁大啦，但係大張啲嘅，即係包住自己好暖和咁。 你哋都係好中意用毛巾包住自己，你哋兩個都好冇安全感。 係啊， 我想講呢樣嘢。咁今日咧就最好啦，我介紹咧就係嗰個金字毛巾，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今即个金字系字体嘅字， 金咧就系今日个金， 字 咧就系三文治嘅字。咁啊，金字毛巾咧就系来自日本嘅，咁啊亦都系来自一个叫做日本四国嘅爱媛县特登出产嘅毛巾咧，先至可以叫做金字毛巾。因为要得到佢哋一啲咧好严格嘅认证。如果你要买呢一种毛巾嘅话咧，我喺香港咧都系因缘际会，有一日见到哇咩咁巴闭咧，全间店都只不过系卖毛巾，而且你会见到佢就系专售卖金字毛巾。 咁犀 利，而且咧喺出边嗰度咧系有一个认证，佢系有一个即系好似 Q 乜咁样嘅。你喺呢度买嘅话咧，就一定系100% 嘅金字毛巾啦。 出边就唔系啦。 出面嗰啲就唔敢爆，咁跟住我就入去睇下啦，冇錯，又或者係牛蛋牛字毛巾， 蛋牛字毛巾， 咁我就入去啦，全間啦，咁啊見到佢就係唔同嘅 size 嘅毛巾都有嘅，但係咧淨係一條簡簡單單我哋洗面嘅毛巾咧，都要差唔多接近100蚊， 哇， 起跳啊，咁跟住你見到嘅就係你哋好中意嗰啲，我諗哇，我諗起碼我 全身 500-600蚊落街啦， 要包曬成個身， 包曬成， 唔緊要，馬老師，我俾張隻你包好冇？ 唔係啊，嗱，大毛 卷埋之後就係啦。 但毛巾500-600蚊，我覺得值嘅。 嚇， 我覺得值噶。 哇，你好捨得使錢喎。 但係你話如果方巾100蚊咧，我就唔值。 方巾就又未至於嘅，但係佢接近100蚊咯。咁你攞上手，你就會知道咧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覺啦。嗱，咁就講毛巾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佢哋點解會稱得到呢一個嘅就係毛巾中嘅名牌咧？首先吸水性啱唔啱？ 呢個非常重要。 有冇試過用嗰啲毛巾就係抹完之後仲濕過未抹之前？ 有啊， 係啊，係 啊。 仲有啊，仲衰嘅咧，你个身虽然干，但系条毛巾系湿立立嘅。 条毛巾出嚟咪啱咯？ 唔系啊，佢湿到系即系你第二晚咧，佢仲系湿 干。 系啊，佢总 有时关乎个天气嘅，同埋你个洗手间有冇开小窗咧？ 撇除嗰啲因素啦， 你唔好赖条毛巾啦。 同埋你啲水系特别难干嘅。 嗯， 你啲叫 佢哋干水。 你讲，你讲， 嗰啲叫肥水， 不留别人情。好啦，咁讲今日即系金字毛巾嘅吸水性咧，佢有一个嘅条件，特定嘅条件嘅就系 imagine 一下，你开一盆水，跟住你将一条金字毛巾掟。佢嘅话咧，佢一定要规定喺5秒之内嘅话，佢就要吸晒啲水沉咗落底。 咁劲？ 幾級啊？你諗下， 好級， 好犀利嗬！可以揾嚟做第二啲嘢，係咪？做唔同嘅根，我覺得可以。好啦，咁佢就除咗呢個之外嘅話咧，就個親夫性啦。個親夫性就係符合到嘅，就係兩位拍檔嘅條件啦。 呢個最重要。 佢話咧，要你咧抹上佢哋嘅身嘅時候咧，沒有嗨色嘅感覺，即係有時你有 冇任何唔舒服嘅感覺？ 冇任何你覺得鞋濕濕嘅感覺，就即係好似咧好毛神神啦，同埋嘅就係好似隻綿羊喺你身邊嗰度嗨過呢啲咁樣嘅感覺，就係嗰個親夫性。 毛巾幾時會有一種令到你覺得刮刮地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啦。你嘅鋭咧，如果佢有因為佢天台咧，可能就會試啦。就毛巾如果係曬完之後硬到咧，好似死咗咁樣咧，一條一條舉起一條棒咁咧，嗰啲即係刮刮肉個呵。 刮肉㗎，係啊。 咁但係呢啲 刮骨療傷。 呢啲如果曬完會唔會咁咧？ 曬完之後嘅話，佢比較係你一般嘅毛巾嘅話係軟身啲，但係你話有冇呢一種咁嘅感覺？如果你真係係咁哇， 係啊，毛巾曬完之後 都好難搞嘅，我覺得又未至於佢講到嘅咁勁，咁所以咧就即係係啦，有一句講一句啦。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啲咁嘅毛巾嘅話，就會有呢一個就係輕柔同埋嘅就係好柔和嘅觸感啊。咁而且咧，佢聲稱啊嚇，洗幾多次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都唔會產生太過強烈嘅啲刺激或者係啲好粗糙嘅感覺嘅。咁其實我今日咧就帶咗一條啦，翻嚟咧就等大家咪可以試一下嘅。咁當然啦，佢仲好巴閉嘅噃，要得到嘅就係佢哋自己今次毛巾嘅認證啦。有一啲咧叫做嗱，我哋去品酒都會有一啲品酒嘅專家。佢有毛巾專家，系啦，毛巾師全日本得五個， 哇！ 要經過佢哋嚴格嘅考驗啊，咁先至可以稱得上咧，就係一條咧就係獨一無二，同埋就係咁正嘅一條金字毛巾嘅。當然佢亦都希望可以考落名目咁啊，有啲人可以去讀呢一啲咁樣嘅課程嘅。到最後尾嘅時候，亦都可以係經過一啲好嚴格嘅考試嘅話咧，就會成為呢一啲嘅毛巾師，就去品評嘅就係一條靚嘅毛巾。 可唔可以俾我揸揸？ 好誇張，好。俾你揸， 个毛巾揸，我点都唔揸。 因为咧，有时你个手感咧，你譬如话揸上手咧，你先会知道到底。 咦？呢个颜色我中意。 嗱，我今日系专登 咧，呢啲真系包晒身 嘅， 俾 你哋测试一下，就系究竟你哋真系能唔能够喺两条毛巾当中嘅话，选中咗边一条系金字毛巾咧？ 马老师先。 好啦，因为我仲要专登，因为咁样咧，要带两条系差唔多颜色嘅。好， 都系啡啡。 一摸就知啦，肯定系呢一。条正嘢啦， 佢觉得条正嘢。 嗱，我系带咗两条咧，系 beige color 嘅，唔 怕，我翻嚟可以洗噶嘛。好，到阿 Michael 啦，请你可以测试 一摸我知 道。哇，简直系毛巾专家啊！你话佢系全世界五个飞咗一个嚟。 佢又冇闻下喎，闻下佢即系 唔使你粗糙感，粗糙感系你而家。 嗱，如果从手感嚟讲咧，马老师我都同意嘅，即系呢一张咧，似乎系淋啲嘅，系啦系啦，温柔啲。 你觉得咧？点解你会一嚟就拣呢？ 第一，我觉得咧就咁样睇外貌咧， 即系咁 一睇就知啦。你睇呢，你手头嗰张干蒸蒸嘅，呢一张咧系虽然都系干嘅，但系佢嗰啲毛咧系好松软嘅， 丰富啲哦。 系啊系啊，即系你一望落就知。 準確，我哋揀啱喎。 你想整自己， 好， 真係咁犀利 啊！ 係啊， 你睇一個 finishing， 即係你睇個邊啦，你睇佢呢個。 明白。 佢仲要有一啲嘅 number 認證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要買嘅時候咧。 但我想問咧，而家阿李麗月手上嚟帶嚟呢一張咧，用咗幾耐啊？ 用咗啊！我諗我洗咗起碼四個月。 即系唔系新嘅啦，系咪？因为佢新嘅咧，你知啦吓，即系因为新啊嘛，所以佢特别靓，一定靓啦。 啱啊！ 咁如果你用咗四个月，可能系洗过、晒过、用过， 洗过、晒过 就 OK 啦，即系接受到时间嘅。 得唔得？接唔接受啊？嗰个柔软感 非常好。我想问下你呢个毛巾清洁啊，或者晒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要注意啊？ 同普通嘅毛巾系一模一样。 但 系 而家 你 讲呢一条就要五六百蚊啦。 呢一条就要。四百零五百蚊到啦，系啦，呢个都未算系最大嗰个 size。但系我觉得我买嘅时候，我就觉得好肉赤咯，唔系我买嘅，系我男朋友。 我想问下佢有冇分级数噶？ 就喺个金字毛巾里面有 分 级数， 即系譬如话大毛巾，原来有四百嘅，有八百嘅咁样。 哦，即系好似你讲， 即系佢要最靓嗰只。阿马老师因为个人咧比较咧浮夸， 我明嘅， 即系靓都要再靓啲。 就冇嘅，系啦，因为我喺嗰间嘅专门店嘅话，其实基本上啊，只不过系因佢哋嘅 size 而嗰个价格就会有上落咯。咁所以就我话讲呢一个系我真系试过，我觉得系唔错嘅一个即系好物品，就介绍俾大家。 咁啊，當然因應住大家嘅即係 個人喜好啦， 係啦，即係負擔嘅情況嘅話咧，自己可以再諗一諗。 嗱，即係有時咧，有啲人咧買嘢有兩種玩法嘅，一種咧就寧願買平啲，咁啊爛咗，爛咗咪抌咗再買咯。但有啲人就唔係嘅，有啲人買就買貴啲。佢咧就通常有句説話叫咩？貴買就平用，點解啊？佢話我日日用，譬如有啲人咧日日用嘅東西啦，譬如話鞋啊咁樣日日著啦，咁佢寧願買貴啲，佢我著多啲，咁咪除翻開條數咪平啲。咁所以每一個人對價值觀咧係有唔同嘅睇法。 係啊，我都贊成嘅，即係我以前買嘢咧，我就會係買平嘅，跟住你買好多，跟住就不停咁換。咁我而家覺得就係唔係好環保啊。係 啊， 所以我就會係正如阿 Michael 咁樣講嘅，就我會貴買平用咯，即係等於一件物品可能我買翻10,000元，但係我用咗10,000次，我每一次都1元，咁你有冇覺得好平？ 同埋咧，仲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咁嘅。如果你買一樣平嘅嘢，係啊，好抵。但你成日望住佢，你都唔想著或者唔想用。咁、但系你买一样嘢贵嘅，但你望住，哇，日日都想著，日日都想著，咁个感觉有啲唔同嘅。但当然啦，亦都睇紧自己嘅经济环境。 冇、 我都系用呢个平嘅嘢啫，就 系 咁。 系啦，不过只不过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纯粹分享。 系啦，我就系最近用过呢一样嘢嘅话，就觉得几好嘅一个经验。 我觉得呢啲咧，我都会值得投资嘅。 点解咧？ 特别系床单啊、被铺啊、毛巾咧，我觉得系同你 系啊，因为你系成日掂噶。 你唔好， 其实 唔 单止床单啊，有人话有一样嘢真系值得投资，枕头。差唔多啦，系床褥啊，但系我真系唔舍得， 哦、 我真系唔舍得、我觉得呢样嘢咧，因为有啲人讲到五位数字系床褥啊，但我 十 几 万都有、啊， 我就唔舍得，系啦，讲嗰人就话。诶、hey, ，我瞓一世啊嘛，我心谂可唔可以瞓到一世啊？佢得嘅，有啲贵族佢话啦，我唔知。但系因为你每一晚瞓，咁佢又唔系错晒嘅，因为你每一晚瞓，同埋你唔系瞓一个钟两个钟，你可能瞓七个钟八个钟，系咪先？ 系咁啊，封建由人啦， 封建 由人 啦， 最紧要 舒服啦， 冇 错啦。 一阵翻嚟到你啦噃，飞强。 心灵嘅嘢，我哋 calm down 先。 你讲心灵嘅嘢咩？ 你 讲鸡汤？ 你讲心灵嘅嘢？ 心灵受损啊嘛，你嗰样嘢，我真系心灵受损啊！ 你唔好再提啦，唔该， 整烂我块板。 错跑跳高，难以继续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你到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跳两步。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更好 Get a move now Cause we won't stop 氣勢之上要盡快做到高音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韩国面包盒。 台上激光继续拍，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can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唐书瑶同你一起认识英华书院管乐团。 我记得我们当时拿金奖的分数呢，原来还高过同场一起演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管乐团。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大专杯篮球赛三连冠理工大学女子篮球队队长雷淑仪。 呢边啊！ 东京奥运嘅秘密，而家就等我嚟揭开你啦！咩、哦、事啊？ 里边嘅人听住，你哋已经被重重包围，马上放低武器，出嚟睇电视啦！ 吓？ 是看港台电视31的迎战奥运啊，俾你抢先在大会开幕之前一睹幕后秘密，窥探新建场馆、吉祥物同奖牌设计等等，星期六晚八点有得睇啦！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谂啊，至好诶，至爱系列咧，我哋今日咧讲咗两几样嘢啦，其实 爱好物品， 冇错啦。咁、我今日咧就有嗰个烂咗嘅腰板啦。 你点解系都要用烂咗两个字啫？ 咁要精准啲讲啊嘛，系咪先？仲有 Sarah 先讲嘅，讲个毛巾啦， 金字毛巾， 金字毛巾啦。跟住咧，再到马老师咧带一个短切切一支嘢翻嚟啦。 嗱呢样嘢 好多碌啊，佢带咗 一切切 一碌碌，好细碌， 细碌。 你哋唔需要呢啲形容词， 唔系因为我哋系收音机，会话俾人听噶嘛。 一碌碌哇，好多碌我哋今日带咗， 碌碎碎碌咁咯，好似啲 B B 手指，B B 手指咁咯， 两寸靓咋？ 嚟， 哦系啊， 嗱呢个咧就系啲粉彩嚟嘅，因为咧最近咧日本咧就兴起咗呢一个和谐粉彩。咁我就一睇咧，我就好高兴，好有 和谐粉彩同粉彩有咩分别？有冇啲唔和谐嘅粉彩？ 唔系嗱，因为粉彩本身咧，俾人哋嘅感觉咧系好粉系，好 咩话 sell 嘅，真系好粉系。 唔想答， 唔系啊，喂， 讲错嘢， 即系你等于啲嗰啲金属色嘅，你唔觉得好冰冷？ 粉色 系啦， 形容清楚啲， 继续。 系啦，咁而 今日就带咗翻嚟啦。 系啦， 好，一阵间同我哋讲。 好，一阵同大家分享喺呢个创作过程中嘅得着。 OK， 好，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52岁男子早前抵达澳洲后验出确诊，并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他离开香港前住在大角咀中美楼，当局今早完成中美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分析，患者可能在本港感染病毒，在潜伏期坐飞机往澳洲，但由于患者离港至今已经11日，如果他的密切接触者完成抗体检测都是阴性，相信患者在本港感染的机会不高。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另一个可能是患者曾经在新加坡转机逗留几个钟头期间染病，目前要怎样追踪需要不同国家配合分享流行病学资讯。澳洲墨尔本会为大部分的确诊患者做基因图谱，本港可以联络对方，以便同本港的个案做基因图谱比对。 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伏必泰疫苗以往需要存放在零下70度，早前收到药厂复星的通知，疫苗目前可以储存在摄氏2至8度一个月，因此可以检视能否让私家医生为市民注射伏必泰疫苗。对于近期的疫苗接种率提升，刘泽星说期望9月底至10月初可以有七成人接种疫苗，但是70岁或以上人士只有大约 5% 打了一剂疫苗，他希望有更多年长人士接种。再有民主派区议员辞职，代表大角咀北的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在社交平台宣布已经请辞，明日生效。他说已经遣散所有员工，将手上可以发放的薪金全数发放。李傲然向居民表示抱歉，原本以为可以完成四年任期，遗憾最终落空。他说会努力在有限空间下尝试完成手上个案。他说当日在区议会选举获得3301票，是油尖旺初次参选人中获得最高票数的一位，能够成为代议士绝对是自己人生最光辉的一页。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前往锦绣山太阳宫参拜，纪念已故祖父前领袖金日成逝世27周年。韩联社报道，在前一日有关金正恩身体抱恙的传闻在各种传媒管道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北韩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的公开活动消息，有关传闻被证实是假消息。报道说，从朝中社公开的图片中看到，金正恩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站在第四排，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基亦陪同参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和今晚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1点，跌559点，成交金额1,0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8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5，跌16蚊；美团270.4，跌15.6。港交所493.4升2.4，阿里巴巴200.2跌5.6，盈富基金27.94跌6毫，康诺亚系新上市报70蚊，中远海控16.62跌8.4，小米集团25.35跌3.5，比亚迪股份228.8升3.6。药明生物131.3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2，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1点，跌195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83美元，卖出1,79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每晚九点半，东奥盛事共融睇。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嘅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啦，十二点三十九翻嚟我哋嘅爱好系列到阿马小强爷爷啦， 系啦，唔该你。 嗱，今日我带翻嚟嗰啲咧就系一啲嘅粉彩画笔嚟嘅， 和谐啊嘛，你话和 谐。系啊，和谐粉彩同埋我哋以前嗰啲粉彩有咩分别？ 系 啊，细个时候呢度玩过， 系咯，以前啲粉彩。 唔系，以前我哋读书小学鸡嗰啲咧，嗰啲粉彩咧就一般都系比较油粒粒啲嘅， 系啊，冇错， 就系咁样油，同埋因为个中码纸比较大嘅，成 A3 咁大张啊。其实你有冇发觉啲细路仔咧？大多数系冇乜心机油嗰啲画嘅， 都唔系噶，我好中意噶。 啊，你好中意噶，同埋 狂捽咁样。 其实咧嗰阵时咧学咗咧，除咗油之外咧，你有冇试搵纸巾捽佢噶？ 有， 即系捽得油和啲，即系冇咁一揈一揈啊。 系，我谂呢啲咧就系一个变奏啦。咁呢个日本嘅 即系而家呢只就唔使捽，搵手指捽， 用手指即系手指画啦。 大人玩嘅， 大人玩，细路都得。同埋咧，因为呢个特色咧就系话个画纸嘅 size 比较细啲嘅。系啊，同埋因为你。容易画，同埋都系以风景啊、水果啊、花嗰啲静态为主。 劲得就系劲，我见过有一个老师佢可以画动物噶， 咁犀利 系画啲狼啊嗰啲咯，全部嗰啲线条可以出翻晒嚟 嘅。系啊，佢呢个精致度咧系好似阿 Sarah 话斋，好似啲水彩啊咁样样。因为以前嗰啲粉彩不嬲俾我哋感觉，因为支笔本身比较粗啊， 同埋黐立立噶嘛。 系啊，唔系好 detail 啊，系啦。咁呢一个咧，佢哋话咧系一个日本嘅大师就研发出嚟嘅，就系咧叫做和谐。 乜都系大师，佢哋好中意啲乜职人精神噶。 我知啊，无品大师我都想读啊。 马小龙叫坐烂嘢大师啊嘛， 系啦，冇错， 坐烂嘢， 烂嘢大师。好， 咁呢一个咧，我就自己觉得咧，系真系几舒服嘅，因为我无意 舒服形容嘅。 会令你 喺玩嘅过程啊，即系你玩嘅过程当中啊， 会令到你咧系个人平静啲嘅， 系啊， 系啊，同埋因为咧佢嗰个咧系任意任你发挥嘅，同埋咧佢先系攞支笔，唔系同我哋平时一样， 你解释下， 油，而你攞咗支，你拣咗支。嘅顏色筆啦，然後你攞 有啲似 chalk 粉啊， 冇錯， 粒粒粒地嘅 chalk 粉啊，即係班房嘅 chalk 粉。 冇錯，然後就攞一個刀仔，佢哋好專業嗰啲，但我哋呢啲初學者就用一個刀啊。 你肯定係唔捨得買啦。 你唔捨得俾錢啊！ 我真係唔捨得， 因為我上過呢個堂嘅話，唔係呢啲咁嘅嘢嚟。 我知啊， 差你個呢個 係啊， 即係 個質感應該靚啲啊。 嗱，因為其實我上過呢個堂嘅，似乎咧就係你買嘅呢一個咧，都唔係我去上堂嘅時候用嘅。其實我上次咧玩呢一個嘅叫咩粉彩畫？ 和諧粉彩。 和諧粉彩咧，佢嗰個質感咧係比呢一個咧係更加乾身嘅， 冇咁 濃。當佢一批出嚟嘅時候，冇錯， 就是、粉狀。 佢咧就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嗰啲粉彩。是不是我嗰次嗰啲咧就系会比较干身好多， 冇错。 以及咧就系佢会俾你有一啲嘅铁间尺，嗰啲铁间尺咧就将刮刮刮刮刮。嗱，头先咧我哋就尝试过啦，佢批出嚟嘅话咧系一条条嘅。我上次批出嚟嗰啲咧系粉嚟嘅，所以咧就系你会比较容易啲去调控你点样 要刮啲乜嘢。咁我想问下啦，如果批出嚟之后下一步就系咩咧？ 嗱，你睇佢批出嚟咁嘅。 OK， 一条条 嘅。其实咧呢系咁样玩嘅，例如我剪一个山嘅形状出嚟。咁我就擺喺呢一度， 擺喺張白紙上邊。 係啦，即係個 size 要啱啦。咁 然後就將嗰啲粉狀就捽捽捽捽捽捽捽捽， 即係你向 即係其實我哋呢啲粉筆咧，即係唔係叫粉筆，即係呢啲叫做 粉 彩筆 啦， 係唔愛嚟畫畫嘅，其實只係刮出嚟。 冇錯， 冇錯啦。 係啦，同埋正統嘅咧係正方形嘅， 冇錯， 圓形嘅。 我買嘅就係正方形嘅，但係好貴， 好貴啊！ 幾多錢到啊？ 我上次買我唔捨得，我只係買咗係六隻顏色嘅， 六隻顏色， 百幾蚊。 哦， 你諗下， 百幾蚊 貴啊！ 但係同你呢個質地好唔同。 我知啊， 我 呢個 係粉狀嘅， 我呢個， 哦，你呢個係黐啲噶。但係唔，你好多隻顏色喎，我見到。 係啊， 廿四個顏色咁滯喎。 唔止啊， 唔怪之得。你幾多錢啊？ 我呢个都两嚿几啊， 两百几， 好贵啊！其实系，我唔识呢啲噶，系啊，咩片啊嗰啲咧，我唔识噶。咁咯，但系咧就一路玩咧，我就觉得几好嘅，因为其实我都有上过呢啲堂啦。要多谢嘅就阿法国富婆带我去噶， 系咩？ 系 咁富贵。 其实咧，我觉得咧，今时今日咧，爸爸妈妈咧，除咗系俾个手机佢 iPad 之外咧，多啲呢啲嘅，即系 真系，冇错， 即系用翻手啊，即系用翻啲比较，譬如睇下书啊， 有啲感觉系咪？ 有啲 系啊，有你啲质感嘅， 发挥下创意，唔好成日都要个机揿揿。 系啦，画画都自己挂，就唔好喺个电脑嗰度画。 冇错啦。 啊，你讲得啱，而家好多人用电脑嘅小画家嗰啲咁嚟画， 一坐都系油咗，搣咗佢，唔好玩。 咁你而家喺屋企，你有冇画到？有冇作品啊？ 唔见得人。真的 咦，同你一樣喎。 係啊， 咁我不如俾大家睇下。 佢嗰個真係靚， 我就真係靚。 好真心講，阿 Sarah 水平 都有畫。 我覺得佢如果佢係高級班嘅時候咧，我係仲未入。 嗱，呢個 係 初級班嚟嘅。咁啊，嗰次咧就要多謝白髮國富婆帶我哋去啦。跟住咧就有六位同學啦，我哋分別就有老師咧會帶領大家就用呢啲和諧粉彩。跟住咧就用你嗰個方法 ，exactly 係呢個方法。呢一個咧就係初級嚟，第一個一定係用呢個方法嚟，就係畫山啦。树啦，天空啦，就画一个黄昏嘅景象嘅。咁你呢个和谐粉彩有一个好处，就系咧，其实你可以构色。 系啊， 我哋嘅天空系点 可以做到？ 冇错啦，系点样构出嚟嘅咧？就系先咧，就可能系用蓝色，咁啊就整咗上去之后，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再加啲粉红色或者系红色，咁跟住咧就用呢个手指咧就捽匀嗰啲粉彩佢，系啦，咁跟住咧佢就会变咗嘅就系紫色。你都可以見到有漸變嘅，你見到嘅就係有某啲嘅地方咧，可能係我要畫嗰個太陽啦，咁就係用我哋平時嘅擦紙膠喺嗰個位嘅話咧，就係咁輕輕即係擦 咁樣， 係啦，咁佢就會有白色噶啦。有好多嘢係會令到佢能夠真係好似畫到一幅畫嘅顏色咁樣，仲要係有漸變，係好好玩嘅。成個過程咧，會發覺其實係我覺得好禪咯，好靜嘅個人嚟做完之後，係啊，係值得。 知唔知啊？你话嗰嚿擦纸胶都唔系一般嘅擦纸胶啊！ 哦，嗰个擦纸胶应该系画素描嘅时候用嘅擦纸胶嚟 嘅，硬 嘅 擦纸胶， 软嘅又有，硬嘅又有，软嘅嗰啲咧就系会可以嗱，你见到啦，喺个天空上面嗰咪有啲云彩嘅。你就用軟嗰只啦，軟嗰只你捽到佢條咁話咧，跟住咧就咁樣畫。 均勻啲係嘛？ 均勻啲。嗰個擦紙膠其實，如果大家係有畫素描嘅，有上 Art 堂，你就應該知嘅。佢係似一個嗰啲 blue tape 咁樣嘅質感嘅。 哇！正 嗰只啊！ 生活嘅情趣就係自己可以發掘到嘅，啱唔啱？好，希望下個禮拜又可以發掘更多嘅東西咧，喺呢個愛護系列為大家送上嘅。嗱，去到12:46嘅啦，每逢禮拜四，我哋就有呢個環節，咁就叫即安劇，交俾我哋嘅同事。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人陪我哋食饭啦咩？好耐冇见你啦，哇！成个月有冇啊？ 妈妈，我上个礼拜先嚟陪你哋食完晚饭，仲整咗你最中意食嘅咸蛋蒸肉饼俾你食添噶。 啊，又好似系 白爷婆，你自己唔记得啊？唔好话个孙啦，个孙都不知几乖啊！一有时间啊，嚟陪我哋啦。 我知啦，嗱，乖啊，佢乖使乜你讲啫，白爷公啊。不过啦嗱，点解你又好似瘦咗咁多？你系咪真系好忙啊？我心痛噶。 系啊，嫲嫲，因为就嚟放暑假啦，所以会忙啲噶。 放暑假又关你事嘅咩？你唔系毕咗业好耐好耐噶啦咩吓？ 哎呀，白爷婆啊，阿拉拉系做青年就业辅导啊嘛，临近暑假就梗系特别多嗰啲后生仔后生女啊搵暑期工啊，咁我孙啊咪会忙啲咁啦。 哇，爷爷你好犀利啊，连我份工做乜嘢都记得咁清楚嘅。 梗系啦，你讲嘅时候我真系留心听噶嘛，好似你阿嫲咁啦嘛，乜嘢都左耳入右耳出。 喂呀，兰啊，你啊唔好听你啊，八爷公啊，即系你爷爷咁讲啊，即系我叫亲佢去超级市场买嘢咧，叫佢买五样，佢买三样，买三样佢可以乜都唔买翻嚟嘅，啊呢啲叫留心听嘢咩吓？ 咁啊都要睇下边个人讲啊先会留心嘅。 啊，仲好讲啊，你就系听娜娜讲嘅啫嘛。啊，嗱嗱，讲翻你先，其实而家嗰啲后生仔女乜咁多暑期工拣嘅咩吓？ 系啊，好多暑期工拣噶，咁但系大部分嘅年青人都会中意拣做饮食业咯。 饮食业好啊，手把眼见功夫啫，系咪啊？ 梗系唔系啦，边一行都一样。要做得专业咧，好多嘢要注意噶，例如嗰啲咩安全守则咁啊，因为饮食业啊，成日都会涉及嗰啲操作刀具、处理灼热物料、人力搬运，又或者系需要操作机器啊，咁一个唔小心啊，好易引致工伤噶，白爷婆。 啊，你又讲得好似几啱喎！啊，听你咁讲，好似厨房嗰度煮饭咧。我都试过啊，真系好易整亲噶。Lala， 如果有年轻人想揾一份饮食业相关嘅暑期工，你会叫佢哋特别注意啲乜嘢啊？ 从事呢个饮食业咧，其实好多时都要搬运啲货物噶。其实一唔小心或者用错啲搬运嘅姿势，都会扭亲噶，所以要注意啊。 啊，搬运货物呢样嘢我在行啊！我后生嗰阵啊，都不知几好力，连续搬几个钟货，面不改容啊！ 啊，八爷公啊，你仲好讲，你后生嘅时候乜嘢都夹硬嚟嘅，明明唔够力又夹硬搬，搞到自己。咪伤腰伤神啦、啊 咦，爷爷啊，咁你做嘢做到咁专业，但以前喺搬货之前，你唔会先做一啲评估嘅咩？ 咩评估啊？评估咩啊？ 其实安全起见咧，搬运之前咧，要首先去评估一下嗰件物件嘅重量啦，同埋大小噶，然后咧仲要考虑埋自己嘅能力系咪可以应付到先得噶。 啊，系啊，拉啦。即系好似你阿爷咁啦，就乜嘢都搞唔掂咁样，但又夹硬嚟，咁点样可以先评估到自己真系搞唔掂啊？ 如果咧嗰件物件太重嘅话，又或者因为啲形状好特别而令到佢好难搬咧，又或者件物件嘅表面又太过滑嘅话咧，就应该揾埋其他人一齐帮手搬啦。 唉，我以前又唔识呢啲嘢啊，我老细叫搬就搬啦。哇，真系活到老啊，学到老啊吓！啊，我以前啊搬货嘅时候，成日都介损啲手脚。阿拉拉啊，咁啊嗰阵时咧，即系搬货咧，有阵时都有啲三尖八角啊，又或者系啲锋利边缘嘅货噶嘛。啊，即系其实应该点做咧吓？ 嗱，咁咧就要采用翻保护手脚嘅措施啦，例如佩戴保护嘅手套啦，着安全鞋啦，同埋适当嘅工作服，保护好自己先可以开始搬运噶。 阿拉拉。头先咧，你话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揾其他人一齐帮手噶嘛？咁多人一齐做一样嘢，唔惊手忙脚乱咩？ 咁梗係會有呢個擔心啦，所以呢你有兩個人或者以上一齊搬運嘅時候呢，大家一定要有良好嘅溝通，咁先至可以確保步伐一致㗎，拎起同埋放低貨物嘅時候呢都要有默契先得㗎。 哦，咁除咗搵人幫手一齊搬之外呢，是不是都可以有些东西帮下手的，即例如架撑那些什么机械辅助工具，例如那些手推车啊，这样是不是都可以减低受伤的机会呢？ 梗係啦，我都成日提啲年輕人㗎，唔好懶，記得要去拎一啲機械輔助工具，有就梗係要用啦。 多數嗰啲年輕人呢仲會揀啲乜嘢嘅暑期工㗎？啊，寫字樓又多唔多呢？好似打下字啊，舒服好多啊，又冷氣又安全啊。 哎，白爷婆你咁讲就唔啱啦。我成日听隔篱啊王伯讲啊，话佢嗰个孙女啊返写字楼工，成日啊对住部电脑，搞到腰酸啊背痛头晕眼又花阴公。 会噶，所以咧，其实就算净系做文书工作，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例如坐喺度嘅时候，腰部要保持挺直啦，贴紧椅背等等啦。 咁有冇话对眼同嗰个屏幕啊，又要距离几多先够安全感呢？ 咁梗系有啦，其实应该保持35-60厘米之间嘅距离噶。 啊，呢、這个我知啊，我知啊。嗰、那个电脑有嗰、那个咩啊？ keyboard 键盘啊， keyboard 啊嘛，但系要点样摆先至令到人只手唔痛呢？尤其是手腕啊。 其实咧可以调校一下个键盘嘅斜度啦，尽量保持翻手腕平直。咁讲埋嗰个啊荧幕嘅高低啦，荧幕咧最顶嗰行字咧系应该低过眼睛直望线少少咧，咁就啱啦。 哇，乜原来摆个屏幕啊、键盘啊咁样，都咁鬼多嘢要注意噶。 咁梗系啦，个位置摆得好啲，做起嘢上嚟先更加方便嘛。啊，仲有啊，工作期间咧都要有适当嘅小休，等双眼可以放松下，咁就唔惊会搞到自己头晕眼花啦。 好彩我唔识用电脑啫，呢啲嘢唔关我事。 妈妈，但是我成日见到你成日都用手机玩游戏嘅，又唔注意嗰啲姿势，好伤身噶。 啱啊啱啊，Lala，你话下你阿嫲啦，佢成日玩手机，玩到夜妈妈都唔愿瞓噶。 吓，嫲嫲你咁嘅？ 咩啫？咁嗰排差唔多过关啦嘛，先至打得夜啲啫。而家过咗关啦。咪唔系成日打咯，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讲啦，去饮茶啦好嘛，行啦行啦行啦。 暑期工作仲安全，健康愉快翻校园，我系 Lala 艺神。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当呈现流星雨，当同时2000日纪念。有没有兴趣？当麻木去工作，当弥漫太多娱乐，无味吗？乐半抛对台，和你活于自制，有自模糊的脸，仍。生活忙，恨不分昼夜，经历逐场考验，无从共枕怎取暖？寂寥挂在眼帘， 漂泊未觉浅，才只好这样见。刮风雪，当停电待修复那时，期待到破雨。当头或有点痛，当无尽夜深引证人。 安全嘅话嘅咧，经已播放完毕噶啦，多谢晒所有我哋嘅同事啦。咁啊，快到晏昼一点钟，听下风 show 快活人吓。 明天嘅同样时间咧，再喺呢度，都系我哋三个喺呢度啦。我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就系我想讲三只八百猪，都会同大家喺呢度见面嘅。 冇错啦，咁啊，听日都不同嘅节目啦，包括咧咁啊，大家留意身体健康有所听日咧，有位嘉宾 吓，中医师， 冇错， 都同我哋讲啊，夏天咩咩嗰啲拖水啊、西瓜啊、咩凉啊、热啊，诸如此类。 佢仲话点样教我哋食雪糕食得健康？ 雪糕都要教我哋点食， 系啊。 即系点样奶嗰啲雪糕定系猪啊？定系 食乜嘢类型嘅雪糕啊？ 定系食咩类型雪糕？ 冬瓜雪糕。 点样食雪？ 点样食？哇！好特别喎。 后屘陈皮又指个雪糕。 咁就记得听朝再听啦。OK， 拜拜。